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院舍里面的院友啊，怎样可以鼓励他们打针呢？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 帮个长者评估了适合接种疫苗之后呢，都应该是要得到家人那个同意。 冯太你好。 我先生是院舍的院友来的，有一次我上去见到有些医生呢就在这讲解，那么有些人举手说打。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麦家俊。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天是1月20号星期四，时间来到下午的5:49，5:10，我是高福慧。今天和我一起主持的拍档有麦家俊。麦家俊 Hello, 你好。大家好，你好。 麦家俊 Chris, 你好。 你好。见到呢疫情的情况可以说是即转差得很快。 很快，真的很快。 昨天那个确诊数字回升，有16宗的确诊个案。今天呢刚刚我们下来做节目之前，其实卫生防护中心也是公布了今天是有14宗的确诊个案，而本地个案是回升到双位数字，有10宗，有不少都是讲的一些本地个案。有一些观察都值得跟大家听众分享一下，在这些个案里面有不少都是涉及学校的群组，中学里面例如在美孚的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百老汇里面，就已经是累计起码有5个师生是确诊。另外在这些确诊个案里面有很多都是源头不明的，譬如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就是感染了 Delta 病毒住在观塘海汇那个17岁的男仔，到底是哪里惹回来的呢？就是去到现在都是未找到个源头。另外住在美孚新村的幼稚园女教师是中了 Omicron 的病毒，也都是找不到源头。另外有一些污水水的样本呢，就这个政府定期是去抽取一些各区的污水样本送去实验室那里化验，就希望在里面找一下到底那个病毒量是怎么样，就从而去推测各区的疫情。昨天讲话深水埗的污水样本呈阳性，而且有一定的病毒量。今天也都再讲，就说在香港仔也都发现同样的情况，而在香港仔的问题上面，政府是宣布来接下来会将有20栋的住宅大厦是宣布要去做强检。麦家俊，即这么多这些的现象或者观察，其实意味着我们社区是有个隐形传播链。 是啊，其实之前卫生防疫中心都有讲，其实他们这个全面爆发其实都相当接近。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他们一直都很努力去找那个传播链和那个群组，希望可以在个源头那里就去控制到。我们记得在个零两个礼拜之前，即袁国勇教授还说，如果是能够成功找到传播链，有望在农历新年之前可以控制到疫情。看来现在那个压力啊，同埋嗰个嘅佢哋爆发情况咧，就好似系向住另一个方向走咁样。咁啊，亦都系咧，即系过往呢段时间里边咧，即系学校里边亦都系越嚟越多一啲即系 report 嘅个案咧。其实我之前母校嗰度都有啊，系啦。咁啊，亦都即系越嚟越多学校会咁样做。所以今日咧，其实都已经系 宣布咗咯，全港嘅中学咧系要暂停面授课堂，直到农历新年。 系啦，嗱，咁咧嗰个实施嘅日期咧就下个星期一开始啦。咁啊，至于而家冲刺紧 DSE 嘅中六学生咧，学校咧就可以系安排佢哋咧系翻到学校咧做最多半日嘅一个面授嘅学习嘅咁。嗱，终于就连中学都要停课啦。呢度咧我仲记得上一次咧同一啲防疫嘅专家啦，譬如好似阿梁子超医生倾过咁样咧，佢都提出一个质疑嘅，就系幼稚园同埋小学咧，其实早喺上个星期，即系14号咧，已经宣布咗停课噶啦。咁当时无论系专家定系家长都问啦，点解唔停埋中学咧？ 冇错， 嗱，因为你哋头先都讲啦，其实中学咧，而家受第五波疫情影响咧，至少系有7间学校啦，已经。咁点解政府会认为净系需要去停幼稚园同埋小学咧？系咪中学嘅风险就细啲咧？ 哦，咁第一样嘢嗰阵时咧就有一个说法就系话中学生咧，即系可能自理能力会高啲啊，亦都即系可能系相关嘅嗰、那个。情況裏面咧係可以即係佢哋會治理嘅情況會好少，但係去到今日咧，即係其實都高夫頭先你所講咧，即係已經有7间學校染疫，亦都開始咧有個全面擴散嘅跡象啦。咁所以而家個政府話要去講全港嘅中學暫停面授咧，咁終於做到啦。但係咧，好似亦都有好多人會講話會唔會太遲啊？因為其實下個禮拜就要停課，咁今日係星期四啦，已經咁啊，會唔會有一個相關嘅一个安排能够做得到咧，无论系喺校方嗰边啦，或者家长嗰边咧，甚至乎学生佢哋自己啦，能唔能够有即时嘅一个反应，会唔会影响个学习进度，或者甚至乎系相关嘅安排，咁其实都有好多争议。 系啊，嗱，我谂除咗话家长啦，要安排啲小朋友喺嚟紧好快啊，即系下个星期一咧就要系停止翻学之外咧，其实你话对比翻上一次幼稚园同埋小学嘅处理咧，嗱，教育局系11号通知学校咧，14号咧系要停课嘅决定啊，咁即計埋大概有2至3日嘅一個緩衝時間啦。咁但係中學咧就今日嘅中午宣布啦，咁啊嚟緊咧得翻聽日一日嘅上課日去預備個安排。咁下個禮拜一咧就已經要停啦。咁唔知道學生啊或者係老師啊甚至係家長會唔會有啲即係措手不及或者手忙腳亂，正如你頭先提到嘅一啲問題咧咁。另外咧，我覺得亦都要特別關注一下啲中六嘅學生啦。嗱，佢哋咧其實都真係有啲慘噶。上年咧，佢哋中五嘅時候咧，其實照計都係預備緊咧公開考試 DSE 啦。咁但係咧，就喺好大段嘅時間入邊咧，佢哋係冇得去上呢個面授課程嘅。咁學習進度亦都已經受影響啦。咁而家咧，其實好多學校咧都係考緊咧中六嘅模擬考試啊，即係我哋嗰陣時叫 mock exam 啦，就係喺正式嘅公開考試之前咧，俾啲學生係啦，即係感受下即係公開考試個情況係點。咁啊，而家都唔知道考完未咧，就要係嗌停啦。咁點樣可以幫到呢一班即係嚟緊3月或者4月就要應試嘅 DSE 嘅考生，相信都係好多學校要諗嘅問題。 一定係啦，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有同學校有唔少嘅合作嘅，即係我哋自己個公司裏邊咧，其實本身咧就亦都知道，如果真係有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咧，其實都1-2日咧嗱。當然啦，因為過去疫情裏面都已經2年咧，亦都累積咗相關嘅經驗嘅。但係個經驗還經驗，即係得翻1日嘅情況底下咧，其實有好多安排咧，係真係會突然之間咧，會令到即係教師會百上加斤啦。而且頭先阿高福偉你都講得好啱啦，其實1月咧係一個頭先所講嗰個模擬考試 mock exam 嘅一個高峰期。我哋自己合作嘅或者我哋認識嘅學校咧，其實都有唔少，可能50%以上咧，都喺今個月咧，其實係有個mock exam 嘅嗰個時間表喺度。咁點樣去突然間處理呢？咁學生會唔會無所適從呢？咁呢啲都係會有好大影響嘅。咁所以都要即係要訪問一下即係相關嘅一啲同業啊，或者啲教師嘅一啲睇法啦。 嗱，各位聽眾朋友，如果咧你對於今次嘅停課安排有意見想發表，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無論你係老師啦、家長啦，亦或係可能我哋頭先提到嘅中六嘅同學仔啊，對於今次嘅停課安排，你哋有啲咩嘅意見咧？或者你哋嘅學校又為你哋作出咗啲咩嘅預備咧？不如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咁而麥嘉俊而家我哋電話旁邊咧，亦都請嚟教育界嘅朋友，有香港中文中學聯會嘅主席，本身亦都係中學校長嘅梁冠芬校長喺度。校长你好， 梁校长你好， 两位主持好， 梁校长啊，我哋头先提到咧，今次中学去预备停课嘅时间咧，就比起上次幼稚园同埋小学就为短嘅，可唔可以讲下今日咧？其实你好迅速咁样去做咗啲咩预备去面对嚟紧星期一嘅停课啊？ 哦，其實咧就個信息係今日先發放啦，但係其實我哋因為好多學校咧，應該都已經有咗過去嗰兩年嘅經驗啦。因為我其實好多會員學校或者我哋校長之間咧，其實喺即係 Omicron 一發生第一宗嘅時候咧，大家已經開始構思緊準備點樣去預備嗰個嘅未來嘅安排嘅。咁啊，好多學校譬如話已經好似我自己學校咁，我其實一早已經同啲同學仔講緊。其實他哋啱啱淨係考緊呢個嘅文憑嘅mock exam 啊，文憑試嘅mock exam。咁其實我哋一早之前已經咧 contact 啲同學就講聲俾佢聽，我哋個安排大致會係點樣樣咧。咁譬如話如果係可以安排到俾佢哋去考試嘅時候，我哋都盡量會安排俾考試。好似今日教育局都好好俾咗一啲嘅彈性俾我哋咧，主要嘅同學中一至中五咧都係要停止面授。咁而中六呢就可以有一啲嘅彈性嘅安排，因為我哋考緊試，咁我哋都應該學校如果考緊試嘅時候，盡量都彈性俾佢哋一個嘅好一個好好嘅模擬嘅機會呢去做囉咁樣。 嗯，即係以你哋學校為例，呢個中六嘅同學仔都係會考埋個模擬試先至停面授嘅。 係啦，因為學校入面呢，咁其實如果中一至中五嘅同學呢，如果係去晒即係返屋企喺度面嗰個網課嘅時候呢，咁其實學校相對嘅空間會大咗，俾啲同學仔去可以能夠呢係減低同外界一啲嘅接觸啦，同埋咧佢可以啦，係專心去應付呢個嘅模擬試咁樣樣啦。 啊，梁校長，因為過去兩年頭先你都提過啦，都累積咗相當經驗啦，即係尤其是喺個學校聯會裏邊咧，可唔可以同即係聽眾分享一下咧？其實當有啲即係疫情再爆發嘅時候咧，通常嚇即係去到中六咧，頭先所講話有彈性處理咧，通常個安排會係點樣嘅咧？ 通常如果教局容許嘅話咧，我哋都盡量去俾佢哋去即係去考埋個試先嘅。咁因為其實如果你大家睇到，希望嗰個嘅進行呢個嘅叫做停止面授嘅時候，希望減低個人流。如果間學校少咗六分之五嘅同學喺社會上高市面上咁樣流動嘅時候，相對佢哋嗰個嘅人流會減少咗。咁啊嗰個嘅情況咧，相對會如果教全部同學一齊翻學嘅情況，理想好多咁樣樣咯。 嗯，但係裏邊其實因為當然啦，喺街上面嘅人其實都過去一兩個禮拜其實都明顯少咗嘅，但係始終學校一個即係都好多學生聚集嘅地方啦，而且尤其是亦都來自可能係就算係可能同區都好啦，都可能有唔同嘅屋苑啊，好多唔同嘅地方咁。咁點樣喺個學校裏邊去即係盡量有個安排咧，令到即係學生之間接觸啊，或者係即係嗰個防疫上面嗰個措施會得到妥善安排。 如果喺學校嘅安排入面，我哋其實都除咗以往我哋一路去做一啲嘅 practice， 去譬如話係課堂嘅安排應該點樣去進行一個嘅防疫嘅措施，譬如話我哋嘅講學要單向式啊，或者我哋喺嗰個當同學去到嘅小食部嘅時候，應該點樣去進行嗰個嘅間隔嗰個嘅單向嘅去識嘢嘅時候點樣做啊？咁其實呢啲我哋都有一啲嘅一定嘅安排啦。咁如果我哋能夠喺而家嗰個嘅情況之下，如果單係話如果俾嗰啲嘅中六同學單係一級翻嚟嘅時候，我哋個空間可以俾啲同學咧可以去即係可以能夠有更多嘅空間去減少嗰個嘅接觸嘅情況咁樣樣。 嗯，會唔會都話預咗應該冇得食嘢㗎啦？即係如果係半日嘅面授課堂， 冇啦。其實到喺學校邊，如果係而家特別喺個情況之下咧，咁我哋其實嗰啲嘅同學仔，如果半日嘅時候嗰啲放學咧，我哋都即係都冇話鼓勵啦，都要求佢哋咧係盡早翻屋企。如果食飯咧，都係翻屋企咧先至進職咯。因為始終喺市面上高咧，如果全日嗰個嘅就要出去出邊食飯咧，始終都有一定嘅風險咁樣樣啊。 嗱，我留意到咧，琴日立法會遞交俾琴日教育局遞交俾立法會嘅資料就顯示咧，而家中學入邊咧，其實講緊可以接種疫苗嘅學生嘅比例入邊咧，其實有七成嘅學生都打咗兩針，咁、那個數字都唔錯噶。但係嗱，校長喺嚟緊話，如果安排啲中六嘅考生，譬如可能都翻學校，無論係考 mock exam 啊，定係有啲 DSE 嘅衝刺預備嘅時候，同學仔打唔打得夠多針，會唔會係你哋學校考慮俾唔俾佢哋翻嚟嘅一個原因啊？ 其實我諗如果普遍學校咧，好多都係特別係公開試班嘅學校，我所知咧，其實好多已經達咗超過咗七成嘅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學校中學嘅同學而家呢個階段咧，佢比較多其實已經咧率先係復咗嗰個全日課嘅啦。咁而你話從嗰個嘅疫情去考慮，即係打針嗰個嘅多少咧，我反而就係鼓勵啲同學仔其實為咗自己，為咗身邊嘅人，佢哋嘅親人， 同學老師呢就盡早去接種疫苗，這個才是一個的有做。反而即是在這個疫情，譬如好像 我們學校那樣，就算我們其他級呢已經達到七成，因為早前我們在聖誕假之後回來的時候，我們都雖然都有很多即係較多嘅級別已經可以達到七成，但係因為嗰、那個個疫情唔穩定咧，我哋其實都 hold 住咗，唔去喺呢個時間咧全面復課咁樣樣咯。 另外咧，亦都想問一下啦。咁如果嗰位嘅中六嘅學生啦嚇，即係考模擬試嘅當中，咁但係其實佢又未打齊兩針嘅，會唔會影響到佢翻嚟學校嗰度繼續去即係接受呢啲備試訓練嘅機會啊？ 哦，呢、這個我哋其實都跟翻教育局個整體個指引咧，咁其實而家暫時就喺嗰個指引入邊咧，其實我哋當然係越多越好嘅，全部接種曬都好，但係我哋始終都明白到未必係所有 100% 去做，但係如果能夠達到嗰個要求，就我哋用個整級個角度去睇咯，咁樣 即係就唔會話個別嘅學生因為未打就受到今次停課嘅影響，就翻唔到嚟考模擬試，就唔會咁樣 嘅。我哋鼓勵佢。即係可以及早接種，因為就算佢打完之後咧，佢都要即係要過咗14日先至嗰個身體嗰個嘅抗體免疫先至開始有即係多啲嘅反應嘅時候咧，咁其實佢為咗預備個 DSE， 可能佢其實我哋都鼓勵佢早啲去接種會好啲咯，就唔係話你唔打就唔俾你翻嚟咁樣樣咯。 OK OK。 咁今朝即係已經公布咗嘅一個停課安排之後咧，有冇好多家長打嚟去即刻詢問翻關於即係而家學校之間安排會係點樣咧？ 今朝咧，我因為可能其實家長都相對喺過去嗰兩年期間咧，我哋 都慣咗 啦，聯繫都係。都知道學校安排點，同埋譬如話，大家都知道我哋其實就算我哋有啲級可以達到全面復課，其實喺呢個階段我哋都冇去即係勉強話去夾硬嚟去翻全日課嘅時候咧。咁其實我相信譬如話學校好，家長好，都相對有一啲嘅默契，都知道學校嘅安排會係安心咯咁樣。 我仲想跟進一下咧，關於點樣減低學生喺校內嗰個感染風險啦。因為見到咧琴日有個個案咧，大家都緊張嘅，就係、是有個監考老師咧就中招啦。咁大家都預期就係、是、即監考時你考試，大家又唔講嘢啊，亦都唔會除低口罩咁。咁到底點解都會係感染嘅咧？咁就有人提出咧，會唔會係因為學校嘅環境，譬如整體個通風或者個換氣做唔到一個高嘅水平，以致到有一個咁樣嘅感染風險。譬如就住呢啲通風啊，或者係換氣方面，你哋學校為例，有冇做啲咩功夫去即加強翻咁啊？ 第一，我諗學校可以能夠做到一個嘅通風或者對流嗰個嘅嘅情況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做。譬如好似我哋學校，我哋有街外嘅窗，亦都係走廊嘅窗嘅時候，我哋都會要求每班咧都係能夠即係打開佢咧。第二就係其實教育都好快，其實我知道佢咧喺呢一兩個禮拜咧不停咁去咗好多學校嗰度，嗰邊好似我學校咁樣，佢喺琴日已經過咗嚟咧，去有一啲嘅專業嘅人士去過嚟去 check 嗰個嘅情況，檢視個情況。咁我諗以往可能大家未係好太關注到呢一點嘅時候，而家當大家嗰、那個即係睇到呢個情況咧，會大家即係叫做一齊攜手啦，去盡快咧去了解同埋監察到個情況究竟係點樣。我覺得呢個係有一定嘅需要啦。 校長啊，另外咧，我又留意到咧，有一啲嘅評論咧，就講到話，其實咧，今次中學嘅停課咧，比起幼稚園同埋小學咧，其實係停遲咗噶，因為咧，幼稚園同埋小學咧係11號通知學校啦，咁就14號已經停咗啦。就有一啲家長咧，就可能會有個諗法啦，如果中學咧都喺嗰陣時候一併停埋咧，就可以減少咧有咁多一啲中學群組嘅出現啊。咁你自己作為教育界，你點睇呢個嘅停課上面？即是中学和幼稚园小学有个落差的这个决定啊？ 其实即是正如之前即是政府的公布，其实我们都觉得都是那个安排呢都理解的，因为其实大家看到其实早前呢，如果接种的疫苗呢，中学生他的适龄去接种其实个群组是大一点的。咁但係喺小學同幼稚園，佢哋相對咧未接種疫苗，其實嗰個風險係高嘅。咁所以我哋其實都理解，先停小學、幼稚園，而 然後如果再檢視個情況係即係唔合適嘅時候咧，就去喺中學嗰度再去開展埋呢個嘅網課嗰個嘅安排咁樣咯。咁但係我哋都理解，因為有時候即係始終而家都係有一啲嘅中學生咧，佢哋係因此而染疫。咁但係喺個社會上高，其實而家我哋都睇到我哋自己出去喺市面上去流動嘅時候，嗰、那個即係大家都未必睇得到，其實而家個情況究竟係比較確實嗰個嘅感染嘅途徑係點樣？咁呢個我哋都理解大家點樣，但係佢睇到教育局個考慮個安排嘅都有佢嗰個嘅即係個原因嘅咁樣咯。 嗯，好啊，唔该晒你啊，阿梁冠芬校长先， 唔该晒梁校长， 呢度先，唔该晒，唔该晒。咁啊，阿麦嘉俊啊，头先咧听到阿梁冠芬校长形容咧，即系虽然今次嘅决定系迟咗啦，但系佢都理解教育局嘅安排。我谂可能同即系早前咧，好多教育界人士都提到，其实冇咗面授课堂咧，对于学生，特别系一啲基层啦，可能资源冇咁丰富嘅学生嚟讲咧，的确系会造成一个学习差异啦，同埋一个影响。 系啊，亦都系即系，尤其是头先讲话。那個資源上面咧，即係唔係咁容易有自己手嚟電腦或者其他係有影響嘅。咁但係當然喺學校裏邊，其實頭先都有講咧，佢哋都好慣嘅啦。個經驗上，我自己亦都有一啲即係學校裏邊個安排咧，其實即係尤其是考生裏邊咧，上下晝班即係同一個年級分上下晝考試嘅都有。咁所以我諗呢方面咧，可能頭先咧梁校長講，可能有相關嘅經驗都未定。 各位聽緊嘅聽眾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0宗属于本地感染，初步阳性个案有20多宗。新增的本地确诊个案患者包括一名就读圣约瑟英文中学的17岁学生，怀疑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但是理大的分析顯示，他感染的病毒與 Little Boss 寵物店職員的 Delta 病毒不同，當局正是追蹤他的感染源頭。葵涌村日葵樓增加2宗確診個案，包括53歲住在3樓在機場任職產車的司機，以及1名1歲嬰兒。這名嬰兒曾經探望住在大廈7樓的婆婆，當局說相關個案出現在日葵樓的不同方向和層數，而大廈亦都有其他初步確診個案。位於美孚的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百老匯相繼有師生確診，包括一名58歲女教師，她住在馬鞍山錦豐苑錦榕閣。學校的一名中一學生亦都確診，她和之前的確診學生在不同課室。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百老匯早前確診的一名16歲學生，他的14歲家人亦都確診。這名家人就讀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另外有3名分別11、14和16歲的男生，之前曾經去過他們的屋企吃飯，亦都確診。3人分別就讀佛教佛可紀念中學和大嶼山國際學校。佛教佛可紀念中學亦都再有初步陽性個案，當局相信班內有傳播，同班同學同部分教師要檢疫。馬會表示，因為疫情關係，今個月23號、26號、30號同2月3號，即係年初三嘅賽事，只係容許職員、馬會幹事、持牌人同因為賽事必須留喺現場嘅工作人員進場。其他人士包括馬主、會員、傳媒和公眾不獲准入場。另外，以上賽馬日不設馬場雙邊投注。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舉行上任1周年的記者會上，談到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認為現時就取消美國對華商品關稅作出承諾為時過早。美國貿易代表戴奇正是研究有關問題，

抽取咧12个嘅样本啊，喺每一个采样点，就去睇下咧到底喺呢啲污水入边咧有冇病毒嘅量咯，同埋咧嗰个量系算多定系算少。咁咧希望咧就可以藉此咧去揾出社区入边咧有冇一啲隐形嘅传播者啊。咁其实呢一个监测嘅工具咧，过往咧配合强制检测令嘅运用咧，根据渠务署嘅资料咧都有相当唔错嘅成效嘅。嗱、根据佢哋四月嘅网志啦，政府咧系按住污水嘅监测结果咧，曾经喺超过110栋嘅大厦咧做过强检测验，揾出咧超过50宗嘅确诊个案，个命中率都好高嘅。麦家俊 系啊，如果系讲紧话一宗咧喺一个大厦里面揾到嘅话，其实那个命中率就高达50%咁滞。咁所以其实本身即系呢一个嘅检测方式咧，其实都系即系唔能够讲话可能系话唯一一个最快速嘅方式咧，但系喺一个即系全面去搜查嗰、那个。染疫的人数啊，甚至乎是 even 传播链的情况之下，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 的一个辅助的形式去做。那么刚刚最新呢就是近期来讲那么深水埗区啊、美孚区啊，就近日也都出现了即是很多宗的确诊个案。那么也都政府也都决定呢就是有用到这一种的污水样本的一个检测的方式，去尝试呢在这个地区里面去搜查呢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染疫者。 根据政府昨晚深夜的公布，在深水埗一带讲的范围是南昌街以南、界限街以北、大坑东道以西以及石硖尾村的范围，采集到的污水样本都是呈阳性，而且呢个病毒量亦都是有相当，就说担心社区里面有隐形传播链，就呼吁居民尽快检测。其实呢都快手的了，检测公司昨天就在深水埗设立了8个的检测点，吸收了上次在屯门大家都等很久的经验、他们就 说我们看到那 些 排长龙、 排晒长龙打晒蛇饼样。 是的，他们就说增加了一些人手就可以为9800名的市民在这8个检测点服务。但是怎知道呢，传媒报道就说参加检测的人数是非常之少、见到说是连排队都不用排，你一行入去就可以即刻做、就令人担心为什么即市民好像没什么怎样响应今次政府说去检测的呼吁，就希望找出那些传播链呢。 是啊，那当然在这个区里面也都开始即有市民就关注，其实为什么、今次、反而反应迅速呢，反而就好像市民的反应就没有政府那么快、那为什么呢，就可能去看回在当区里面的人口结构啦。有些也都会提出就是、好像有两种是很、特别的群体咧，系中文国特别，即系两种主要群体咧，都喺里边咧同屯门有啲唔同嘅。第一个就系、即系可能系里边比较多啲长者喺里边啦，会唔会话佢哋个行动啊，未必咁方便啊，需要可能家人去帮助佢哋一齐落去啊。咁啊，亦都会唔会有啲即系政府嘅宣传咧，未必会到到啊。另外咧，亦都喺当区里边有啲少数族裔咧嘅染疫个案，咁但系亦都喺里边嚟讲咧，佢哋个反应亦都好似未系咁反应咁迅速啊。咁系咪？政府的一些宣传的效果里面，或者宣传的一个方式未必那么容易落到他们这个社区里面，那这些都会是在一个深水埗和美孚区里面我们找到的一些新的方式。 其实除了深水埗之外，刚才在节目开头都跟大家补充过，刚刚的卫生防护中心今天的记者会也都是补充了，在香港仔区也都是发现有多个污水样本是呈阳性，加上今天有确诊个案就是住在香港仔中心，所以政府稍后就会按照污水收集范围发出强检通告，预计在香港仔区有超过20宗的住宅大厦是要强检。看到这里麦家俊，我又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过往讲到透过呢啲污水样本嘅范围去到揾出一啲潜在可能有隐性传播链嘅地区，咁然后安排强检，其实揾到嘅命中率系咁高，而家见到香港仔亦都做啦。点解我哋见唔到深水埗涉事嘅区域系安排做强检咧？ 咁呢个中间就我哋要睇嘅就系嗰、那个即系安排同埋个 criteria 啦，即系我哋讲紧嗰个必要条件系啲边度啦。咁我谂需要去问翻即系一啲相关嘅专家意见，点解有一啲咧 是用来要做强检，有一些就是要市民自己自愿去做检测。 补充一句，就是卫生防护中心的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在记者会里面被问及相关问题，就说深水埗那边我都要留意，希望住在附近的都回去做检测。到底政府会不会稍后有强检通告呢？大家要留意住。而至于现在电话旁边，我们就请来深水埗的区议会主席陈德成跟我们一起谈一下。陈德成你好。 陈德成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呢，你观察到今日一些检测中心的人次有没有增加，居民的反应有没有踊跃返一点这样？ 在较早的时段会即是 多少少人的。咁去到上午十点打后呢，甚至去到午饭一路呢，其实嗰、那个人龙都唔系好见有啦，咁都几个站啦，即係都系三至五分钟内已经系完成晒成个嘅检测。咁所以都去到就比较疏落咯，咁即係持续有人去但就比较疏落。 咁会唔会头先我哋都话呢，其实有市民都做嗰啲分析呢，就係当区里面啲人口结构呢，是不是就是即是一些长者比较多的区域啊，或者是即是少数族比较多的族群呢，是即是个反应比较慢，你个睇法分析是会是不是即是相同呢？ 反应就建基于他等住唔知件事呢。 是啊。 即是事实上那个政府的公告啦比较即是嚟一次啦。咁再加上那个宣传点亦都唔系好足够啦。咁以往亦都可能有啲嘅地區服務人士啊，或者甚至區議會都會幫手宣傳，咁咧就比較少啲，少咗呢個途徑咧，咁其實就唔係咁容易將個政府嘅信息直接落到居民身上嘅。咁所以尤其是係啲長者或者一啲少數族裔啊，甚至係一啲家庭嘅主婦啊，咁佢都未必即時可以知悉到呢啲嘅資訊，咁令到佢哋唔可以及時去到做一啲檢查咯。 即 係 你 加上。再加上最重要嗰點就係唔係強制啊嘛，咁你唔係強制係而政府提倡係一個所謂即係願檢盡檢呢一個咁嘅策略，咁令到市民更加會諗，咁我係咪有邊個需要先？即係我如果自覺我都呢段時間我又冇點樣接出個街，又冇點接觸嗰啲特別情況，佢冇呢種自覺需要，咁可能就有呢個情況令到佢哋無動啲去做自願檢查。 头先你就提到关于个信息个传播啦。我记得呢早前深水埗爆疫呢，民政处啊或者是警方呢都有搵一啲同少数族裔较有联系嘅一啲地区组织啦，或者譬如係一啲即係识得乌都语嘅人士落去帮手做宣传。而家喺区入面有冇见到呢啲嘅机构出嚟系活动緊啊？ 据我了解就民政事务处一直都有一啲嘅即合作嘅机构或者团体嘅，包括佢其实社会处都揾到一啲咁嘅志愿机构啊，咁都安排到呢啲人手，因为其实 stand by 嘅，咁就真系要视乎佢去到佢哋估计或者评估佢封嘅区域或者大厦系咪需要到咁嘅服务，咁所以呢个就其实一直都存在系有。 但我哋头先唔系讲紧封区啊嘛，我哋系讲紧呼吁啲市民去愿检尽检啊。 至于你话呼吁呢个咧，我就喺过往呢两三次。就似乎就唔係好見到佢用咗啲有用呢個咁嘅服務啦，或者有用有派出呢啲即係識得南亞嘅或者頭先講烏都語呢啲人士去幫手去做宣傳，就似乎喺呢幾次見唔到。我諗係因即係我諗係政府或者民政處有評估過喺啲區域係咪真係咁多呢啲需要用到呢啲語言翻譯咧，或者本身英文佢哋都得嘅咁。是不是英文已經是足夠呢？ 但是為什麼圍封的時候有這個語言需要，呼籲或者傳遞訊息給他們的時候，語言需要可能有沒有那麼強呢？即是評估到底是怎樣的呢？ 這個我真的不太知道民政處那個評估是怎樣，但是以我理解就是他一直是 stand by， 有這些人去可以提供這些服務的。至於策略上點解呼籲上面佢冇用，或者甚至連一張單張嘅譯本都冇咧？咁呢個真係可能要睇下。 即係而家連單張嘅譯本去通知佢哋有檢測站，呢啲譯本都未有嘅。 我係咯，即係起碼我喺政府公告裏面，或者喺政府同我哋嘅民政處同我哋議員去做一啲信息交流嘅時候，我都唔係好見有呢啲咁嘅即係譯本啊，或者係。類似咁嘅服務話會提供咯。 OK， 咁如果當政府頭先你講嗰、那個即係宣傳嘅力度，或者係個即係 那個方式咧，好似未好好犀利嘅時候咧，咁你區議會有啲咩取態咧？ 我深水埗區議會就冇一個即係正式嘅討論過，即係點樣去研究封區啊，或者封大廈，或者個策略上，我哋其實就冇討論過嘅，都冇一個咁嘅意見去討論。 但其實都已經係一段即係亦都係個大眾都關注嘅一個議題啦。即係你哋， 但因為而家就係基本上所有統籌喺新聞政處嘛。包括就算你係即係封大廈都好，或者係而家你出嗰、那個深水埗區出咗八個地點做強制檢測啦，就做一個檢測站啦。咁呢啲都係民政處做統籌，喺呢段時間似乎都喺嗰個信息上面係真係到唔到區議會嘅， 即係冇同你哋區議員去合作喺社區發布呢個信息。 冇個合作位啦，亦都冇一個所謂通知，好多時都係調翻轉係議員要問一啲主任啊、主管啊，先知道一些少嘅信息，即係好似擠牙膏咁樣，擠多啲，擠多少少。咁你話策略性嘅，我哋係完全都唔了解嘅。 有冇向翻即係政府，即係頭先你都講話，你有問啦，即係亦都係一。即係你哋自己本身區議會裏面，就算你冇討論過咧，即係你哋個別比較熟嘅，或者即係個區裏面都係比較 close 嘅區議員，有冇啲咩取態，或者自己已經做緊一啲嘢，都唔等政府啦。即係我哋都見到， 都落區 呼籲下，要做下嘢喎。咁樣， 我相信而家即係每位同事都實有機會嘅。在自己區會有咁嘅情況發生，譬如我自己前兩日亦都喺我自己嘅選區裏面都有啲嘅確診個案，都需要圍封。咁呢啲即係機會均等嘅啫。咁我相信係自己係同時喺自己服務區啊，或者係鄰區啊，都會有呢啲咁嘅宣傳去。尤其是尋日出咗有八個嘅臨時檢測站之後，咁都其實一直都有宣傳到去即係叫啲街坊，如果你都有擔心或者。為保障自己同屋企人嘅話，都應該去做一個自願檢測嘅。其實我哋都有咁樣做呼籲咯。但係就好老實講，街坊就真係未必第一，佢未必理解到自己點解有咁嘅需要先，因為佢大廈可能冇確診，或者佢覺得自己好安全。第二就係嚟緊仲有個零星期就係農曆新年啦嚇。咁好多都擔心，如果檢測咗有事冇事，尤其冇事而家最好啦。有事嘅時候，之後點算呢？你冇一個好具體嘅話到俾佢聽嘅時候，佢好擔心係咪都會同之前喺電視畫面見到全部都去曬隔離咧？咁佢哋嘅新年咪冇咗，或者佢哋嘅社交咪冇咗？咁呢個係佢哋。有擔心嘅， 咁 其實呢兩日我又聽到啲街坊都嘅我咁講。 咁我哋都好好奇咁問啊，即係因為每區都有唔同嘅特徵啦，即係深水埗區喺而家睇嚟嗰個即係自願檢測上面咧，嗰個反應未係好踴躍。咁但係當區裏面自己內部嘅活動咧，即係頭先你講話會唔會好多人辦年貨啊？即係成件事就係講緊係咪都一切如常，有好多人繼續係來來往往，咁呢個亦都會增加咗個危險性啊！呢個 嚇。即係喺商業活動上面啦，其實咧冇乜點減少嘅，即係你去黃金啊，或者係鴨寮街大，其實都係人潮湧湧嘅。咁即係我諗係嗰個意識上面大家都唔覺得，即市民嘅角度可能未係去到佢哋身邊，或者唔覺得係最嚴重。咁但係事實上又唔係咁咯。你睇我嗰個而家越來越多大廈確診或者人士確診嘅時候，嗰、那個。市民嗰个似乎嗰个意识度唔系咁高。 OK， 好啊，唔该晒陈德成，先同你倾到呢度。 唔该晒， 陈德成咧系深水埗区议会嘅主席。咁就头先佢都讲到几样嘢都值得大家关注啦，就系即系嗰个信息嘅发布有冇好好运用区议会或者区议员嘅平台啦，同埋即系过往一啲有帮手同少数族裔去做宣传嘅机构，今次有冇喺愿检尽检上面发挥作用咧？咁大家听紧节目嘅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发表意见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同大家讲一个心理嘅病，我哋叫做 OCD。OCD， 大家尤其是喺 讲英文嘅人口中咧，成日都口语上会听到呢个病嘅 OCD 系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中文咧我哋叫做强迫症。obsessive 就系 O B S E S S I V E， compulsive 系 C O M P U L S I V E， disorder 大家都知道 D I S O R D E 哦。咁啊，好常见嘅其中一个病症就系、是。有个人可能会非常不停洗手，会洗极都觉得唔干净，或者出咗门之后 check 自己个门有冇锁咗，要 check 廿次咁样。咁系一个都几辛苦嘅一个病嚟嘅，应该。但系我哋口语咧，好多时候咧都会用到呢个 OCD 呢个字嘅，去讲，譬如你一样嘢好着紧一件事嘅，譬如我系非常之着重颜色配合得靓唔靓嘅，咁你可以话 I'm a bit OCD about colours。I'm a bit OCD about colours, or I'm a bit OCD about being correct all the time. 就是呢，我永远都要讲嘢一定要正确要啱嘅咁样。咁但係呢个 expression 大家就小心啦，尤其是喺呢一啲真正係有 OCD 嘅患者嘅身边就唔好咁讲，因为呢可能呢有啲人可能觉得呢就唔係咁好嘅。咁但係呢当人哋讲到嘅时候你都应该要识听。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頭先傾緊咧係有關多區啊出現隱形傳播鏈啦，咁而喺深水埗同埋香港仔咧，更加係揾到一啲污水樣本咧係有陽性反應嘅，咁啊揾一啲醫學界朋友傾下先。電話旁邊咧有醫學會嘅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嘅，曾醫生你好， 曾醫生你好， 你好主持，你好， 曾醫生啊，我哋頭先一路探討呢個議題嘅時候咧，就諗到一個問題就係、是，既然深水埗我哋都劃咗個範圍出嚟，係個污水樣本係有陽性。你认为是不是应该都出返一个强检令去在这个范围里面去做返一个强制检测，而不是叫市民愿检尽检？ 这个呢的而且确是的，即、就是你问我，如果即是你想好快这样将那个即、就是隐性的患者尽快抽出来的话呢，那的而且确是你要将那个即、就是那个区呢划分个区呢，你嗰條界線咧，喺嗰個界線以內嘅所有嗰度翻工嘅人啊、居住人咧，都要喺一個特定嘅時間之內咧，係做咗呢個嘅檢測。嗱，我諗要特別強調一點咧，點解我哋一定要盡快去做呢、這個即係、就是、一個即係強制嘅檢測咧？喺呢個特定嘅範圍，因為你留意翻，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嘅同事咧，佢哋好少講即係憂慮啊，即係講驚呢個區咧會爆，即係有一個即係小型嘅爆發啊喺嗰度。咁佢用嘅字眼都係用擔心啊嗰啲。咁、既然如果擔心的話咧，咁我自己覺得咧，你嗰把尺啊，或者你去做呢啲咁嘅測試咧，要嚟得即係快很準嘅。但唔好忘記咧，就係、是、美孚深水埗區咧，係我哋好多人咧，即係都會去嘅。尤其是譬如我哋講緊新界區嘅人咧，咁佢哋如果要即係譬如轉車啊，或者係要即係譬如翻工咧，咁嗰區其實係的而且確係有即係有啲工廠大廈、工業大廈，咁同埋咧嗰度都有好多即係無論係一啲地鐵啊嘅交匯處啊。西鐵嘅交匯處啊，等等，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如果我哋唔能夠盡快係即係釐清究竟邊啲人要盡快去做，而係係一個按一個 voluntary basis 自愿性即係去做咧、我驚咧你會將嗰、那個喺嗰區發生嘅即係爆緊一啲嘅疫症啊，或者係一啲隱性傳播鏈咧，係繼續係蔓延開去其他。嘅區域，因為我頭先講啦，高度密集嘅深水埗好多即係人都會去嘅，咁美孚就係一個交通嘅轉換站啊、集中地啊等等，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大家都要留意嘅嘢啊。 是啊，曾醫生，其實頭先咧，即係喺節目中間嘅時候，我都同高福偉有個討論咧，就係、是、其實咧，我頭先都見到深水埗區咧，都除咗頭先係啊曾醫生你所講，即係譬如交通匯集點啊，好多人會去來往啊，即係比較客觀嘅一啲地理上或者一個即係社會結構上面嘅嘢之外咧，我哋都睇緊就係、是、其實除咗呢啲嘅條件咧，有冇需要係就住當區居民嘅一啲意識上嘅問題？因為實際上頭先亦都有即係區議員咧，係佢講過話，其實係可能誒啲市民係驚係原來驗咗出嚟有事點算咧咁樣， 喺呢啲係啦， 即係、因為其實而家我哋見到咧，大部分嘅即係衞生防疫中心或者係好多嘅一啲決策上面咧，都係用一個比較客觀嘅形式，即係譬如頭先講係咪一個交通嘅交匯點啊、人口嘅密集度啊類似嘅嘢，但係意識上其實都係好重要啊。咁依方面其實即係點樣去做咧？因為實際上嚟講，如果我哋係咁叫佢自願檢測嘅話，其實冇用喎。 系咯， 嗱，我谂其实咧的而且确系嘅，即系我谂即系我套用翻即系譬如嗰个疫苗气泡啊，即系自从政府提出咗话你要接种咗疫苗之后咧，你先至可以嚟紧即系譬如年初四咧，你先至可以喺啲酒楼食肆啊，先至可以即系都安心出行，先至可以有堂食。你自此之后咧，你讲咗呢啲嘢之后咧，即系你有好多人之前，即系仲系谂紧去唔去啊？ 疫苗接种率都因而推高， 跟住就提升啦、 所以可能今次都要有啲逼嘅效果。 冇错啦，因为太 很准啊嘛。 你如果你讲紧要真系呢样，我的而且确都系强制。 好啊，多谢曾医生啊，我哋要先听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中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开。反方向落，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呢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龙翔道近笔架山花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升5.7，融创中国10.9升1.44，京东集团299.8升18.4，香港交易所474.2升17.8。盈富基金25.08升8.6。五大升幅股份：联泰控股、泰丰、永丰集团亚洲、ITP Holdings、合景油活、TL Natural Gas。五大跌幅股份：积木集团、青岛银行股权、海纳星空科技、安科系统、国艺集团控股。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7.787，日元114.28，瑞士法郎0.916，加元1.249，人民幣6.346，英磅對美元1.362，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678。港金係報17,100，比上日收市升2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37.07美元，卖出价1837.75美元。港汇指数95.1，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蝴蝶谷中线嘅意外清咗场冇耐，咁但系交通咧仍然都系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去葵涌医院。咁而青山公路去呈祥道咧，受到较早前呢单意外影响，交通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中山台。而反方向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一段而家都比较车多，车龙排到龙翔道近风力楼。就系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蝴蝶谷嘅中线有意外，意外事故清咗场，车龙

係啊，咁今次呢議會真係有一個好多元嘅聲音喎。咁裏面呢無論唔同黨派呢其實都對呢個電子消費券呢有一個唔同嘅睇法。有一啲嘅議員呢就會覺得呢都派咗好多次啦。咁今次呢因為實際上呢都唔知道而家我哋嘅財政預算裏面呢仲有幾多嘅銀彈可以係去守住個經濟嘅一個命脈咁樣。咁即係呢啲消費嘅呢啲刺激措施呢就唔應該喺而家度做啦咁樣。咁另外呢都有啲又覺得，喂，咁政見議員政府咧係有一個一次性嘅舒困措施俾啲商户咧，咁都應該係要係都幫助市民啦，亦都啲辛苦嘅打工仔啦，喺過年嘅時候啊嚇，亦都刺激下市道，應該要咁樣做。眾說紛紜好多，咁啊睇嚟咧都係一個即係農曆新年之前一個非常之熱議嘅一個議題。 除了是政党之间的意见多之外，他们的建议也都很多的。有一些人士就建议好像上次那样就派回5000元，也都有一些就说贪心一点派到10000元的都有。那个原因还要说是因为今年是回归25周年，派多些钱就可以增加市民的幸福感，令到社会更加和谐，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不过麦家俊，这个财政司司长的取态咧，相信先至系事件嘅关键啦。留意到陈茂波咧喺首次立法会嘅特别财委会入边咧，曾经有个讲法嘅，就话咧，由于咧派消费券咧动用咗好多嘅公帑，以上次为例啊，派咗630万嘅合资格人士啦，派咗俾总共咧系使咗300亿，咁咧就话再派咧唔系咁容易噶。不过咧喺琴日嘅立法会大会上面咧，再被多名议员问到会唔会派消费券咧，佢就话自己是持开放态度，会做动态评估，视乎疫情的发展再做回应。又说即使再派都未必会跟足去年的做法。有一些政治评论就说他似乎好像转了口风，会不会是对于电子消费券的评估有一个转变呢？ 咁啊，即系个评估上面咧，即系多与少啊，或者系成究竟派与唔派咧，其实就应该系佢财政预算里面其中一个最关键嘅部分啦。咁亦都咧喺上年嚟讲咧，其实真系派嘅时候咧，亦都系佢话使咗300亿咧，但系上年亦都有好多嘅市民咧，系即系对佢个安排咧有个诟病喺度。咁啊，即系如果今年如果真系要决定再派咧，系点样派？会唔会分两次派，定还是一次性去刺激消即系个市道咧？咁啊，呢啲都系一啲即系细节嘅嘢咧，其实大众都会。几关注啊！咁所以今日都我哋有唔同嘅嘉宾咧，系佢会发表下佢哋意见。我最依样嘢 系啊嗱，不过咧喺请嘉宾之前咧，或者都同大家咧回顾下，即系呢个消费券嘅计划啦。嗱，上年嘅预算案入边咧，消费券咧就系分咗2至3期啦，向合资格嘅市民咧系每人派呢个5000元嘅消费券啦。咁啊，涉及嘅总额咧大概系300亿。政府对计划嘅评估咧系相当正面嘅，就话咧可以刺激消费啦，譬如从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嘅增长入边咧，就可以睇到咧，市民因为消费券咧系使多咗钱嘅。咁另外咧，亦都话咧呢个消费券咧系推动咗电子支付市场嘅发展，就话咧4间啊系有参加计划嘅营办商咧，合共咧系多咗超过470万名嘅用户啊，而且咧有96000个商户咧，亦都喺计划推出咗之后咧，多咗用呢个电子支付嘅平台。咁啊，有用消费券的听众，你们又怎么看上次发放消费券之后的效益呢？你们自己的消费券又用完没有？或者见到是不是真的在推动电子支付上面是消费券的计划有它的助益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 1872311。至于现在电话旁边麦家俊，我们马上请来都支持发放消费券的立法会议员，就有自由党的议员邵家辉在电话旁边。邵家辉你好。 Hello， 邵家辉你好。 Hello， 你好，Hello，Hello，Hello。 邵家辉啊，嗱，今次咧，各个政党对于消费券都有唔同嘅期望啦。嗱，由派5000去到派10000都有嘅。不如你哋自由党先讲下你哋嘅期望同建议啊。 嗱，我哋嘅建议咧，都系希望政府可以咧，派起码5000元，咁啊，至到最多10000嘅。 嗯。 咁而不过我想重申啦，其实我哋唔同意咧，消费券系一个恒常。去派嘅開支嚟嘅，因為始終呢個都係一個福利嚟嘅，而消費券係每一個人其實都有，唔係話過去我哋希望係精準地去幫一啲真正有需要嘅人嘅。 咁不過點解我哋喺呢兩三年嘅話，其實不斷叫政府派一啲唔同嘅支援，喺第一輪就叫政府派10,000元嘅現金啦。咁而喺今次嘅話咧，亦都喺2021年嘅時候，我哋率先叫政府派呢個電子消費券啦。因為個原因就係因為有疫情啦，而通唔到關，喺外邊嘅遊客咧一路都嚟唔到香港。咁而佢嚟唔到香港嘅話咧，即係令到我哋香港嘅零售嘅市道嘅話咧，其實冇咗1/3嘅生意嘅。咁如何振興到個本地嘅市場嘅話咧，咁希望用電子消費券係可以。咁而去年嘅8月同10月嘅話咧，即係大家都見到個效果啦，即係不單止係前面嘅零售啦、飲食啦，後面嘅供應商、批發、各行各業，甚至乎廣告啊、運輸啊，全部話咧都帶動曬成個市面，其實係好旺嘅。咁呢個我相信都係電子消費券，即係第一個好處啦。第二話咧，亦都係減少咗咧嗰啲嘅現金咧，大家嗰啲現金嘅支付嘅，因為你都知道疫情嘅話咧，始終都係盡量大家少啲接觸，其實就會好啲啦。同埋科技嘅應用亦都可以推快行得好多嘅。咁呢兩個相信都係即係好多市民其實眼見到嘅。咁嗱，本來喺呢個第五波未出之前咧，即係啲人問我咧，再係咪再取消呢個消費券咧？其實即係我都話，即係其實市面都差唔多啦。咁如果你話即係喺農曆新年之前通到關嘅話咧，咁啊大家自己靠自己啦，唔好再靠政府啦。如果農曆新年前都通唔到關，咁啊政府可能派3,000元，咁就叫做即係當封利是俾香港市民開心下啦。不過最不幸地，而家其實第五波又發生，咁你見到啦，15個處所停曬，夜晚冇咗晚市6點之後咧，成個街水靜河飛。咁好多零售業嘅話咧，雖然冇被勒令停業，但係佢啲生意都冇咗一半嘅。咁如何令佢振興翻，亦都係點解今次我哋希望政府可以再推出呢個電子消費券啦，可以去振興翻香港市道。 咁小花輝啊，係麥家俊啦。咁咧就你想去都好清楚嘅成個思路。咁嗱，裏邊嚟講咧，嗱幾個問題啦。第一就係如果你去支持一個電子消費券嘅話，第一係一次過發放啊，定或者係上年咁樣就係分2次或者3次去發放咧？呢個第一點啦。因為我哋其實之前同高福偉都有傾過嘅。其實我哋見到咧上年裏邊睇翻啲數據咧，就一開始咧就係嗰個刺激嘅嗰個成個零售市道咧，其實係非常之清晰嘅啊！嗰個刺激嘅嗰個效果，佢力度啦嚇，去到第二波嘅時候咧，係啦，即係我哋第二次發放咧，就好似已經減弱咗咁樣。咁所以對你哋嚟講，第一個問題係第一次個發放啊，定還是分批發放好咧？ 睇下政府派幾多。你话如果派5,000嘅，咁你可以分2期啦，系咪？如果你话去有啲朋友而家争咗10,000嘅咁样，咁我哋当然都欢迎，咁佢可能又可以变3期啊，系嘛？咁啊都即系等啲市民可以分开少少。嗱，不过我重申啦，即系如果其实通翻关，尤其是国内通翻关嘅话咧，其实我哋香港市面如果冇疫情嘅话，其实我哋系应付得到嘅。你大家見到其實過去喺第五波之前，其實香港嘅市道其實都好旺啦，本地。只不過其實就係爭咗啲遊客唔嚟嘅啫。所以呢個消費券，我覺得就係喺通關之前，我嚟去幫助香港振興經濟。如果通咗關嘅話咧，其實就靠自己。所以就係睇適時就係幾時通關啦。我覺得其實重點。 邵家輝啊，嗱喺發放消費券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唔少人討論咧，消費券咧未必有想象中咁能夠帶動市場嘅嗰個效益啦，因為經濟學都話啦，有個替代效應噶嘛。咁譬如以我哋聽好多市民嘅電話都為例啦，佢哋咧會將個消費券咧特別用八達通領取嘅人士咧，就會可能攞嚟搭日常嘅交通工具啦，或者可能食早餐嘅時候就攞個八達通出嚟拍一拍啦。咁佢哋咧係唔會額外使多咗錢喺個市道上面嘅，咁因而就論證咧，其實用消費券咧嗰個刺激市道嘅功能咧就其實唔係好強嘅。咁吸收咗第一輪嘅經驗，係咪仲係用消費券係一個好嘅做法咧？你覺得？ 嗱喺最早嘅時候咧，電子消費券啱推出嚟嘅時候，其實爭論到好多，大家有印象。阿司長講完之後，第二朝幾個電台一齊聯播，個半鐘頭過入去都係鬧電子消費券點樣唔好，電子消費券點樣唔好，係咪？咁啊，我當時候即係用咗兩個禮拜時間去同啲市民去解釋啦。嗱，派現金當然係方便市民佢自己去使用啦，但如果你派電子消費券嘅話，你有時限嘅話咧，咁你會令到啲市民咧，其實佢會去光顧一啲鋪頭嘅機會咧，其實會大咗嘅，因為有時限地去用啊嘛，係咪？咁啊，如果政府喺個電子消費券度規定佢哋唔俾去搭車，唔俾用一啲食嘢小食嘅，淨係規定去買某啲產品，咁當然嗰啲嘅行業就更加發添啦，係咪？咁但係 我哋都希望啲市民自己有自己嘅自主權，所以點解當時候政府其實佢唔會規定市民去點樣用？嗱，我相信有部分嘅市民其實佢真係會用嗰啲去買啲平時我搭車啦，或者我平時去食嘢啦咁樣。咁我相信都幫到嗰個市民，起碼即係多就幫到5000元啦。咁但係市道上面大家都見到，其實的確係旺。我哋都好多唔同嘅行業嘅朋友講俾我聽，以消費券幫到佢哋，救到佢哋嘅。 嗯、但会不会集中在某一些行业呢？譬如可能是啲电子产品，大家买电话、或者是一些即是可能贵价首饰的行业，大家去买珠宝，即是会不会是集中了在一些部分的行业，而不是整体的零售市道呢？ 我相信是各行各业其实都是会有帮助的。 Okay. 甚至乎嗱，讲紧嗰啲超市嗰啲咁啦，开头啲人谂住益晒超级市场，但你睇翻数据讲俾你听，嗰两三个月派电子消费券，超级市场系调翻转下跌嘅。嗰啲人系帮助其他嗰啲唔同嘅行业。咁但系整体嘅话咧，其实大部分都受惠，只要你一定装咗电子支付系统先啦。我亦都听到有一啲街市讲乜咧，唉，佢哋好惨喺生意。咁我问点解你会惨咧？原来佢大部分都冇装。咁你冇装嘅话，啲人就走去隔篱嗰度帮衬隔篱。咁好明显系见到分别嘅。 另一个关于消费券的批评咧，就是会不会因为一些商品的加价咧而蚕食了个消费券的效用啦？有一些分析咧就话啊，可能因为全球疫情咧影响了个货运的成本，咁亦都不排除咧有一些商家可能是藉住消费券的发放就坐地起价，咁咧就想食了市民消费券的一些效用。咁同样是吸收了上一次的经验啊，咁呢个问题你又点睇啊？ 嗱，呢個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講緊嗰個貨運嗰個問題，因為其實即係而家行呢個貨運影響到個價格。第二個問題就係嗰啲人會唔會去加價？嗱，我相信商家話佢自己會去評估啦，佢可以加好多，佢都可以減價。如果佢有人去買嘅，咁佢咪會加價咯；如果冇乜人買，佢咪減價咯。喺個過程裏面咧，我哋見到某啲產品嘅話咧，其實佢係有啲加價嘅，但係佢都見到某啲產品咧，佢係調翻轉係減價好多。咁佢自己就要睇翻佢自己去用一個點樣嘅方法去吸收到客人去幫襯佢哋，而對佢哋覺得係最有利啦。咁而嗰啲消費者都唔會係蠢嘅，令到你加到好多，我又走去買咩？如果你加到好多，我都走去買，即係其實你係有一個吸引力喺度啦，係咪？咁呢個就第一個問題。嗱，第二個問題就係全球嘅貨運咧，其實個價格升咗好多嘅，甚至乎呢一個禮拜，大家講緊即係你啲空運機組人員啊等等嘅話咧，如果唔俾佢過嚟嘅時候要隔離嘅話咧，可能會升好多錢啊，或者買唔到啲貨。嗱，我想講嗱，如果大家留意翻，其實呢個航運先講船運嘅話咧，其實過呢年紀嘅話咧，其實有啲地方係升咗成十倍價錢嘅。 係啊 ，OK。但系你留意一下，咁我哋买嗰啲货品，其实有冇升咗十倍咧？系咪？其实系，我相信香港市民自己知道，你平时买开有冇升咗几多啦？嗱，升10%多或者几个 percent 唔出奇，但系要升好大幅嘅话咧，我相信就算你，因为你航运嗰个运输费唔会占嗰个产品嘅比例咁多嘅，所以就算纵使而家航空嘅机组人员嘅情况嘅话咧。可能空運係會有啲加價，但係都唔會影響嗰啲產品咧，嗰個升幅係咁大嘅。OK。 係咁啊，最後啦，你頭先去講解自己嘅理念嘅時候，都有提到啊。消費券咧就唔係一個即係針對性啊，可以輔助到某一啲譬如特別弱勢嘅群體啊，或者係一啲特別受到疫情影響嘅商户嘅措施嚟嘅。咁可能就會有人覺得你啲資源啊就用得唔夠到位啦。咁點樣樣去同呢啲批評解釋咧？ 我落兩樣嘢嚟嘅。如果某一啲被勒令停業嘅處所，其實政府你要佢唔俾開業，但係佢嗰啲鋪頭又要交租，又要俾人工，咁你政府固然你就要去集中去支援佢哋，幫佢哋啦。咁其實政府已經推出咗一啲一系列嘅支援俾佢哋噶啦。咁見仁見智啦。如果一啲比較細或者微嘅公司嘅話咧，細小啲嘅公司嘅話咧，其實的確幫助到佢哋嘅，因為佢有一定嘅金額。不過如果嗰個地方其實好大嘅，講緊個尺數可能幾千甚至過萬尺嘅，你政府賠5萬元俾佢，咁你知道其實你幫到佢幾多啦？系咪？咁呢个其实政府，我哋都希望政府可唔可以即系尽快立法会去加码，精准地去帮助一啲被勒令停业嘅处所，或者好似啲飲食业嘅。咁至于周边嗰啲佢冇勒令停业嘅，好似你话嗰啲零售啦，系咪？或者后边啲供应商，或者周边行业嗰啲铺头，表面上好似你冇勒令嘅停业，但系事实上你影响到佢嘅生意，你夜晚都唔俾佢食饭，啲人都唔出街，咁我点会有客咧？甚至有啲人拉咗铺，你要振兴翻呢一班嘅朋友，帮翻佢哋嘅话，你叫佢支援 喎，你整到個保障計劃，咁可能佢哋梗係高興啦。但係一講就成七百幾八百億嘅，咁如果唔係呢一類嘅，有啲咩嘢就好似過去呢個電子消費券就是一個好嘅例子，因為佢振興成個市道。縱使有啲賣緊啲好高價嘅中標嗰啲咧，我都舉個例子，有啲賣緊十幾萬一隻標嗰啲朋友，咁你電子消費券五千蚊幫到幾多？嗱，但係嗰啲老闆都同我講，其實唔係啊，家輝，雖然你派五千蚊，但係未必一定係幫襯到佢。但係咧，當個社會氣氛旺咗之後咧，嗰啲朋友走出嚟，可能佢帶住佢爸爸媽媽，咁啊走去有機會幫襯到佢哋買呢啲咁嘅產品，亦都帶旺到成個市道嘅。咁所以電子消費券點解我哋講話當社會或者香港市民需要幫忙嘅時候咧，呢個係一個簡單直接去幫到社會咯，係各行各業嘅。 系，小阿辉啦，最后我都有一个问题啦，就关于其实头先你都提到咧，其实有一啲受影响嘅商户咧，即系譬如尤其是餐厅啊，即系饮食业咧，咁啊其实六点之后就已经冇得再即系去提供一个堂食或者营业啦，咁样，所以基本上嚟讲咧，其实个市道打击系大嘅。咁但系咧，亦都你都知道咧，即系立法会里边亦都有你啲同事咧系会去讲，就系以而家个财政储备或者系个资金，其实过去嗰一两年嚟讲已经用咗好多啦，吓，亦今次嚟讲，就算讲紧电子消费券嘅，都会闲闲地要用300亿，咁啊喺一个增多足少嘅情况之下啦，就系话商户又要去支持，跟住之后又要大旺嘅零售市道嘅话，实际上钱银嗰个嘅用处要用喺刀锋口上面，咁对于你哋呢一个睇法，你哋有啲咩回应啊？ 嗱，我暂时咧，我只系听到一个政党走出嚟讲话不同意派电子消费券嘅啫。 系， 其实全部政党喺立法会都赞成派电子消费券，问题系派多派少嘅。 系， 咁啦，而家我暂时听紧嗰个就叫新闻党，佢就唔同意去派啦。 嗯、 OK， 嗱，睇住政府嘅公共开支咧，其实系合理嘅，我都同意嘅。所以点解突然一开场我就讲俾听，电子消费券不是一个恒常要派嘅嘢嚟嘅，咁咪就变咗福利啦。咁但系当有紧急嘅情况，你政府之前收落我哋咁多税，你就要爱嚟去支援翻有需要嘅人啊嘛。咁而家如果冇第五波嘅，我哋都唔会挨到咁多嘅。但系个问题真系第五波又出现咗啦，仲要系年尾添。因为当年尾嘅时候咧，其实好多行业就系靠年尾系最旺旺季去赚翻啲钱去爱嚟交租，找翻同事啲粮咁样嘅。咁而家你停晒佢哋，或者其实令到佢哋冇生意，咁点算呢？咁亦都係呢個原因，點解我哋而家好多唔同嘅政黨，大部分只有一個政黨講話唔派電子消費券啫，就係新民黨，其他個都話緊派嘅。咁、 嗯、 所以佢就到時候派唔到嘅話咧，我諗佢就同其他啲市民交代下啦。 好啊，多謝邵家輝嘅， 多謝曬 同我哋傾啊。咁啊，邵家輝咧係自由黨嘅立法會議員嚟嘅。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傾緊嘅咧就係財政預算案啊，嚟緊咧下個月就會公布啦。好多政黨咧、市民咧都關注今年咧應唔應該再派電子消費券啦？若果係再派嘅話，無論係喺金額啊，定係喺個執行細節上面又應唔應該跟翻舊年嘅做法咧，去透過四大嘅支付平台啊？咁啊上次咧就係呢個支付寶香港啦、八達通啦、Tap and Go 拍住相同埋 WeChat Pay Hong Kong 就分兩至三期去派發嘅。咁啊，大家贊唔贊成呢個做法咧？對於個金額方面又有咩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嘅。 嗰日喺凌晨嗰度做嘢，喺網上被稱為流行病學調查之中最辛苦嘅中國人。內地傳媒報導，呢名男子姓岳，個仔前年八月失蹤嘅時候19歲。男子曾經到山東嘅地方派出所報警，要求定位個仔手機同埋翻睇閉路電視揾人，但係公安拒絕，過咗3個月先至立案。之後佢到過威海市公安局、山東省公安廳求助。威海市公安局話已經對事件展開核實處置，結果會通過官方公佈。山東省公安廳話高度關注事件，正督促威海市公安局加快核查。在天氣方面，華東的氣壓正在上升，預料現時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會今晚增強，預測大致多雲，明天有幾陣雨，早上清涼，最低氣温大約16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偏東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六有幾陣雨，初時風勢頗大，星期日稍後和星期一和暖潮濕，能見度較低。現在氣温18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系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同埋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去圣佐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那段车龙排到去定富街。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第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而在启业村对出观塘道去荃湾方向的车龙排到去德宝花园。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而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这一段还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龙翔道近风力楼。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那段车龙排到去接近城门隧道的沙田出口，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那段比较多车一啲啦。提一提大家，马料水创新路有渠务工程，去科学园路方向近住科学园第一期的慢线封闭咗噶，经过请你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深茂坪、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青屿干线小豪湾来回、朗平路朗平村来回。最后呢，食安仔就提提你了，想食零食的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的水果。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你自己所身处的行业有没有受到抗疫措施的影响呢？聂生你好。 我们做的就是专供应学校的饭盒，我现在两年多了，沿着一个学校饭盒都做不到，我现在得很惨的已经。 听众谭小姐， 我们自己开茶餐厅都很惨，想要抗疫基金能够快落到食肆度，出到粮，交到租。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倾尽所有去做好每件事，用心专注就是力量，相信自己这份信念传承下去，困难不会令我们却步，坚持前进是唯一的方向。 ICAC 都有同样要坚守的价值，守护廉洁香港，坚决反贪，从未改变。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高福慧、麦家俊。 香港电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到底在财政预算案里面，政府应不应该再好像去年这样派电子消费券的问题。如果大家有兴趣一起讨论，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现在电话旁边，麦家俊，我们先听吴先生的电话。 好啊。 吴先生你好。 你好吴先生。 Hey, 你好大家好。 请讲。 是冇，其实就表达下，如果你说赞不赞成再派电子消费券呢，就都赞成的。咁问题可能佢有啲嘢要做啲调整咯，有啲 边方面嘅调整呢？ 其实我系小商户嚟嘅，咁我喺小商户角度，咁我哋自己咧就有收消费券嘅，咁而我哋个支付系统，因为我唔知方面，我哋个支付系咧嘟嗰个接嗰个系统嚟嘅。咁其实可能咧，台爷就唔知道，佢成日就听佢哋讲咧，就话所有呢啲嘢都系免费嘅，冇行政费，冇乜废物费嘅，系。真係嘅，佢嗰啲人我哋用手機辦嘅，同埋都冇申請佢部機。 呢啲費唔使嘅。咁而我啲行家就話，係啊，申請部機乜都唔使錢㗎、啊。按金都唔使啊，但系佢话过咗唔知几个月后就会收，咁唔紧要，咁我哋消费券咧一年限啫。咁但系咧，原来我哋咧每$100咧喺嗰间 do 嗰间公司度嘅时候，将呢$100咧由佢间公司转我哋户口咧，佢系会收我哋个半层费。 嗯， 唔好意思，你话每$100佢收你几钱嘛？ 收我哋个半。 哦，个半。哦哦，咁、那個數字都多喎， 1.5% 啦， 係咯，啊， 係啊，咁、我唔知係咪佢阿財爺同佢傾嗰時中咗呢個圈套，就話係啊，我哋唔收嘅唔收。咁其實你計下條數，香港人700,000人，我當其中80,000人，一人5,000蚊裏邊當3,000蚊係用 do， 咁你計下1.5% 嗰間公司去袋咗幾多錢，冇錯啫。 啊，吳生啊，咁發現呢個問題之後咧、你而家仲有冇用呢個電子支付平台喺你嘅生意入邊啊？ 我哋就咁嘅，我哋咧由你小商户，你主要系讲人情系嘅代小商户，咁我哋就会同客人表达就话，我哋尽可能我哋都想收现金，但如果客人方便咧，你想俾电子支付嗰、那个 do 嗰个咧，我哋都会照收嘅。咁、 okay. 但系我哋亦都表达俾佢听咧，我哋每$100咧系会俾佢扣除咗个半，就系咁啦。 OK， 咁 即系 如果客人系，如果客人佢出心，佢有时哦咁啊，咁我俾翻现金，但系话佢真系唔方便，咁我哋都会收嘅。 OK， 即系咁嘅。咁嘅情況，但我哋當然我哋唔可以轉嫁喺消費者身上啦，因為會有拉有鎖噶嘛，同埋會俾間公司佢終止個户口噶嘛。 係，阿吳生啊，咁你自己點睇消費券嗰個提振作用咧？係唔係真係幫到你哋生意好多咧？ 其實係有嘅，認真真係有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其實睇翻有好多人，即係好似我咁啦，我都其實我自己都即系大世界啦，咁啊朝早翻工睇铺头啦，收工啦，翻屋企啦，咁其实都系攞嚟食饭搭车咁咯。 嗯， 咁你话提振作用，我谂系食饭可能嗌得劲少少咯。 嗯， 即系单拼嗌双拼咯，叉烧饭店焦黄饭咯。 嗯， 冻饮本来饮热饮咪转咗，热饮就变冻饮咯。 啊 咁、okay, 所以簡單嚟講都係支持，咁啊亦都係即係個金額上面都係你覺得5,000蚊。 係啦，咁、 okay, 如果你係啊，如果你話真係提振作用， 係阿吳生， 係如果真係想提振作用咧，認真咧，我覺得佢可以調一調整嘅就係、是、將嗰、那個譬如係交通嘅，其實就唔可以轉用交通嘅、即係公共交通工具度咯。 OK， 咁你就帮到，因为公共交通工具本身政府已经有一个津贴噶啦嘛。 系，好啊，好啊，好， 系啊，咁就又可以帮到啦，帮到社会嘅气氛啦。 好多谢吴生嘅意见啦。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听埋冯先生嘅电话。 好， 冯生你好。 冯生你好。 你好， 请讲。 就我哋唔赞成电子消费券嘅。 我唔赞成嘅。 系， 原因咧？ 好啊，派钱，派现金。点解？ 派现金添，系。 赞成消费券咧？我认为。我哋都 check 過好多嘢噶啦，一有電子消費券咧，嗰餐廳啊，嗰啲乜嘢啊，其他機構嚟加價嘅，加得好緊要啊！平時啊加$1嘅，佢加成幾蚊嘅，咁啊好離譜嘅。如果係嗰啲電子消費券咧，俾咗佢哋咧，佢成日諗住你啲消費券，好似大字頭嗰間乜鬼嘢啊！我費事啊！第一次2,000蚊，佢就話諗出2,000蚊可以買佢餐券啊，上網買餐券。但係我買咗之後咧，就去到餐廳嗰度咧，就話要補錢啊，唔轉得第二樣，又指定食乜，指定食乜。根本上比現金咧仲平過呢張消費券嘅。 即系你意思系商户针对消费券推出嚟嘅啲推广，但系你买落折嘅时候，发现其实唔系咁着数。 即系产品里面有好多细则咧，系冇令到你冇咁方便嘅。 系佢啲细则咧，响个网好细嘅，细个字我哋都唔明。就系出咗张券之后咧，又嗰样唔食得，嗰样唔食得，补钱都话唔得嘅，可以话。 OK， 好啊，好啊。 如果间张好离谱啊！ 所以阿冯生就支持派现金啦，就唔好派消费券啦。好， 派现金系各色其色嘛，大家中意用啊，用唔用嘅，可以储埋少少嘛。你夹硬要商户去赚呢笔钱，同嗰啲长者嗰扎津贴嗰啲咩啊，有咩分别啊？一样俾人掠嘅啫嘛，嗰啲。 OK， 好啊，多谢冯生。 唔该晒，冯生。 麥家俊啊，頭先咧，我哋同自由黨嘅議員邵家輝傾到有關消費券嘅時候咧，佢主動提及到議會形勢咧，就話議會入邊咧大部分嘅政黨其實都贊成派消費券嘅，唯獨是咧就係新民黨就有反對嘅意見。不如我哋就揾嚟即係新民黨都了解一下佢哋嘅睇法啦。電話旁邊咧就有新民黨嘅主席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啊，葉太你好。 葉太你好。 是你好你好。 葉太剛才呢邵家輝就主動就提到新民黨似乎是立法會裡面唯一一個是不贊成派消費券的政黨，請你同市民講一下你的想法或者理據好嗎？ 其實最早叫財政司考慮派消費券是新民黨，我們應該2020年1月或 更加早去見財政司，已經跟他講過，那時候劉怡翔仲是做財經服務局的。但是我覺得要理性分析下，派了啦，後來政府做了電子消費券都是好事的，鼓勵市民電子支付啊。那我覺得應該分析下個效果是怎樣咯，效應是怎樣咯，什麼行業得益，有冇刺激咗消費到咩程度？有冇刺激到通脹咧？同埋其實一開始派冇幾耐，已經有市民同我講話，即刻啲嘢貴咗。亦都有市民同我講，好似頭先嗰位聽眾咁講，都係人混混啦，係嘛？監佢哋買啲咩嘢啦？有啲有，亦都有市民講，即係好似頭先個市民話齋，其實我冇嘢想買嘅，不過就到期，我揀去買多個手機啦，咁係嘛？咁有冇扭曲嘅情況呢？同埋派兩輪消費券，你見第二輪呢個提振嘅效用已經冇咁高啦。咁你使300多億，甚至有人話派9000添。唔好忘記，我哋兩年抗疫啊，已經使4000億噶。而家嘅疫情咁反覆噶，或者我哋真係要派錢咧，或者真係要派幫嗰啲失業嘅人咧？有好多是而家政府嗰啲抗疫 5.0 係幫佢唔到㗎，係咪？咁所以啲資源應該諗清楚點樣使嘛，唔係淨係話因為我開鋪頭我做時裝我有著數就叫政府派9000，唔應該咁。 葉太，你剛才都提到關於公共財政方面的問題，這個你都跟媒體說過，其實你很擔心關於我們的赤字急升，還有稅收方面主要就是依賴賣地，那就很擔心我們那個那個財政的儲備未來會進一步下降。但我同時留意到有一些評論就說，其實公共財政的挑戰呢，看回財政司司長自己的網誌就說似乎沒有去年估計那麼差。第一，大家看到我們在第五波之前其實經濟都穩步復甦了。第二，譬如看到有一些額外去開拓回來的稅收，譬如好像印花稅這樣加了，收入都高過預期，那是不是可以緩和到赤字壓力，我們未必需要那麼擔心呢？ 应该唔应该？应该担心啊！应该时时都审慎理财噶。即系我哋而家有9000億财政储备啊，唔好拎外汇外汇基金嚟讲吓，嗰啲根据法例系爱嚟支撑联系汇率嘅，保障港元价值，唔系拎出嚟使啊嗰啲钱啊。嗰9000億，我都话两年抗疫，其实使咗4000億啦。我哋应该根据嗰啲国际货币基金会啊，应该有。而家系等於我哋13至14個月嘅開支。如果我哋啲錢跌得緊要，譬如跌到得6個月開支咧，可能就更加有人想嚟狙擊香港、唱衰香港或者狙擊港元啊，各樣引致金融波動。我諗為政者一定要審慎嚇，要諗多啲風險至得噶嘛，係嘛？同埋你話財政司雖然話復甦啫。舊年話6.幾% percent 嘅增長，但係仍然翻唔到去2019年以前喎。你所謂6-7% 增長係因為太低啫嘛，過往 有個基數 2019年、2020年低啫嘛，個base基數太低啫嘛。我哋唔係真係話實質增長嘅喎，係咪？所以啲錢唔應該亂使，即係可能你唔知而家呢個疫情咁反覆嚇，唔知仲有。而家就算话嗰啲表列处所政府拎嘅钱嚟帮佢，其实好唔足够嘅，亦都好多系自由工作者啊，冇强积金户口嘅人，好多人失业。我日日都有市民见到我话，佢哋希望有现金帮助，咁啲钱要点样使系最 公平咧，多啲人受惠，唔系净系几个行业咧，饮食、零售、八达通，系嘛？咁政府要谂清楚啊嘛，系嘛？ 阿叶太啊，咁喺一个宏观嘅角度嚟讲咧，头先你都讲话两年咧就抗疫已经使咗4000亿啦。咁喺今次嚟紧嘅财政年度里边咧，对于你哋嘅分析咧，其实即系条大数啊。究竟是要使几多呢？因为即系先至系一个理想嘅状态，因为咧社会仍然都系非常之严峻啦，成个疫情啦，再加埋其实经济都系嘅。你话复苏嚟讲，其实都未完全复苏， 同埋我哋仲未通到关。 系啦，好多商户都系。咁头先其实邵家辉里边都有一个好重点，佢都话其实都唔系一个恒常嘢嚟嘅。我哋咧见到通关都其实在望，咁咧就应该希望咧系几个月里边政府都讲到明话，即系好想系通关噶啦。咁其实都系可能系一个一次性嘅去做嘅，未必系一个恒常嘅嘢。一等到开关嘅时候咧，佢哋都会系支持咧，系唔好再派啦咁样。咁喺呢个咁样嘅呢个关卡口里边啊，即系个时间性其实都嚟紧见到啦。咁系咪派一次其实系冇乜问题，定还是你觉得都唔系啦？咁 几时派咧？咁或者而家政府仍然争取通关噶？ 系政府一直都系嘅，系冇错嘅。 同埋亦都係好有信心話2月4號就已經可以復市啊嘛，推出疫苗嘅氣泡啊嘛，我相信因為為咗政府想推疫苗氣泡咧，佢點都會復一啲市嘅，咁所以嗰、那個經濟受打壓打擊係幾個星期啦，係咪嚇？咁政府都要計下條數，佢幾時可以通到關咧？其實如果真係可以通翻關，即刻個復甦就好快，我相信係嘛？就算在这个第五波发生之前其实飲食业都很蓬勃，零售就差一点，其实名店呢，因为人们没去旅行呢，那些名店根本book几个月，是不是、现在是完全因为这个第五波打乱了那个复苏的步伐嘛、所以你要政府要想清楚，这些有些资料我们没有，政府才知道他真的有多少把握可以将第五波控制到2月4号就开返啲表部分，或者起码食肆开俾你6点食到8点啦，或者咁佢心里有数㗎嘛，或者佢真係几时可以同内地倾掂通关呢？只要我哋所以政府推疫苗气泡同埋加强嗰个安心出行嘅功能啊，等种种啊，你睇而家强检检测啊，样样都系快速好多啦，特首话佢快下都准啊嘛，但系呢啲行运举措都系为争取通关嘅啫。咁如果我哋通到关啊，可能最迫切嘅就唔系去帮零售同饮食，而系帮一啲失咗业嘅人士啦，系咪？咁呢啲政府自估计到，所以我意思就唔需要急于去嘈政府派10000或者8000，唔应该咁，要做一啲理性嘅分析啦。如果要派都唔一定系又系嗰几个行业得益嘅，要公道啲啊嘛。 OK。 葉太都再想同你傾埋咧，關於預算案你嘅其他嘅建議啦。關於公共財政上面咧，你就有個提議，政府咧要將呢一個經營開支咧再壓縮1%啦。嗱，見到呢一點咧，其實都唔係話冇爭議嘅。譬如好似即係社福界去為例子啊，佢哋咧喺上一次預算案咧，對於要 cut 1% 嘅即係經常性嘅開支咧，已經係有相當大嘅反對啦。點解你今年會再提要再壓縮咧？ 我不是针对社福界，但整个政府遇到有这样的赤字都应该 cut 自己的开支啦，干受量感从 cut 2% 添。社会福利不要忘记是这四年增长最多，增长 62% 的开支、已经增长 62% 压、1% 都吵，即是要认真看看细节啦，是不是？ 不过譬如即系以社福界嘅议员啊狄志远为例子啊，佢就话即系譬如喺特别喺疫情期间啦，咁亦都有好多社福界咧系有好多嘅服务啦，系帮助基层或者譬如长者嘅。咁如果去即系 cut 呢一啲嘅社福机构嘅开支，怕唔怕会影响服务咧？佢哋可能个担忧系咁样， 1% 啫嘛，系咪1%好少？个都所有如果系 across the board。一刀切咁吸，所有服務都受影響噶啦。吸咗唔一定嘅服務受影響噶，你可以提高效率啫嘛。可以用啲方法嚟改變你嘅做嘢方法，或者用啲科技。其實有陣時吸資源就逼你提高效率啫嘛。有咩問題啫？1% 都做唔到。 啊，葉太不如咁啊，即係亦都透過呢個機會咧，即係向即係市民可以去分享多啲咧，就係、是、其實喺個財政預算案，你哋嘅睇法咧，除咗頭先講話喺社福界裏邊，你哋覺得壓縮1% 咧係 都唔係就係社福界嘅，係啦，關於呢個政府嘅經營開支，係 啦，政府經營開支啊，咁喺即係如果少咗呢個嘅政府經營開支裏邊咧嘅錢銀嘅使法嗰個 priority， 即係嗰個先後次序嚇，你哋 有啲咩人要幫到呢一位，或者啲錢應該點樣 使？呢啲由個別個局長決定啦，即係如果以前梁錦松他們曾俊華地個個都是一刀切，即是你知道政府的做法分配資源，每個局的有個信封的嘛，是吧，就是所謂有個 envelope 裡面就是你的 baseline， 你的開支是多少，加就在個 baseline 到加，減就在個 baseline 到減，即是譬如你說保安局300亿，我給你30亿，咁你咪自己諗囉，個局長自己睇囉，邊啲可以慳啲，邊佢決定㗎嘛，咁你第日勞工福利局咪自己諗囉，係咪，佢咁大個局，每個局長咁大個局，總有啲嘢可以慳，或者唔需要影響長者服務呢，佢總有啲嘢可以自己執下㗎嘛，自己調配下㗎嘛，係咪。 我留意到新民党再另一个倡议就是调整这个博彩税的税率。关于这个足球的博彩税率，你们就建议可以由 75% 增加到 80%。这里背后的想法是怎样的 呢？那这些是不会伤害市民的嘛，是不是？这些博彩是只是影响马会的收入的。但是足球博彩就是利大本小的生意来的。那個增長自從引進了足球博彩呢，是增加了400多%，四倍幾的那個投注額。你跑馬你都要養馬，養馬都皮費重的，是不是要很多馬房啊，各樣服侍啲馬都不少錢的。但你足球博彩你只是找啲精算師來計下個盤咁樣，是不是啊，咁你馬會咁啊，佢而家嗰个足球博彩系90多亿一年嘅收入，系已经远远超过跑马噶啦。咁马会呢啲系娱乐嘅啫嘛，咁点解唔叫马会帮佢手啫？咁当然马会就话，佢会影响佢个福利，佢慈善开支。咁马会可以使少啲嘅啫，同埋佢嗰啲慈善开支每年使20亿，分分钟有啲钱都唔一定使得到位嘅。譬如佢啲人工，请个主管。Head of Charity 負責派錢都要900万一年喎，使唔使啊？係咪？即係佢自己亦都有方法 cut 嘅啫嘛。佢自己嘅營運成本會唔會過度膨脹啊？呢啲冚唪唥你一個人要慳，要佢慳，佢就諗到辦法㗎啦。每個組織久唔久都要自己檢視下自己有冇使大咗，有冇浪費資源。其實我真係好唔明點解馬會請個人。就 head of charity 去負責派錢都俾900万佢一年 ，OK，OK， 係嘛？好啊，內地事務有900万喎，內地開到啊，而家想 ，OK， 好啊，咁我哋同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傾到呢度先，多謝你葉太， 多謝曬。 咁我哋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啦，傾緊咧係有關預算案方面啊，各個政黨嘅取態，當然主要咧我哋都係傾緊消費券嘅。如果市民有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1，電話旁邊我哋而家有麥女士喺度啊。麦女士你好， 麦女士你好， 你好啊， 系，请讲。 我想讲咧，嗰啲消费券咧，就最好系派现金，因为咧我咧，但你嗰啲医疗券，我要买嗰只博血药咧，就好攞我命。依家半年开一次药咧，都4010蚊，一年咧就8100蚊。 系。 咁我依家要做兼职嚟买药食，有时同嗰啲亲戚借。你是不是攞我名嗰啲？你政府嗰啲有藥食啊？但係佢話食錯少少嘢咧，就大量出血，所以我就唔敢打。你消費你啲醫療券，你都唔俾我哋嚟買嗰？我唔係買心靈海味，我唔係買乜嘢嗰啲，我係買藥食都話唔得。 明白。 我幫我反映下，可唔可以用咗醫療券嚟買嗰啲博血藥啊？ 好啊， 唔該曬。 我喺港華醫院，那個醫生開俾我喺東華三院買嘅。都冇辦法。 Okay, 好，唔該曬麥女士。多謝麥女士嘅意見啦。咁有啲市民可能藥物方面嘅需要，係咪用消費券幫到咧？咁不過麥家俊啊，頭先葉劉淑儀咧嗰個角度咧，就係喺公共財政上面去睇啊。咁認為唔應該咧咁樣樣去使錢法，應該咧可以睇定少少先，睇下係咪通關在望，先至決定係咪派消費券。 係啊，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成個財政管理理念嚟嘅。即係頭先亦都同即係葉太係 聽佢嗰、那個即係展述嘅時候，其實都係睇個大數啦。當真係要去做真正嘅一個財富嘅一個分資源分配嘅時候咧，佢都係要喺個政府上面要交翻個局去處理。咁呢個亦都係就喺個政黨裏邊，其實我諗市民會想知多啲，其實嗰個 priority 喺邊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政府晚上七点将天水围、天盛苑、盛谦阁列为受限区域，相关人士要在明日凌晨12:30之前接受检测。当局的目标是争取明日上午大约七点完成行动。政府发言人说，由于今日发现一宗曾经在那里居住的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初步显示涉及变异病毒株，经评估之后，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本港新增1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10宗属本地个案，初步阳性个案有20多宗。葵涌村日葵楼有7单位涉及确诊和初步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稍后会到葵日楼，稍后会到日葵楼调查，了解是否有环境污染。再有到过出售仓鼠宠物店的人确诊，渔护处在元朗 I Love Rabbit 宠物店的仓鼠笼样本验出对病毒呈阳性。中心话，各项发现都证明病毒由动物传人的机会增加。政府话，对于有政府抗疫專家顧問團成員收到恐嚇信息，予以嚴正譴責。政府說，對倉鼠進行人道處理決定和行動是基於科學原則和香港實際情況，以保障公眾安全為大前提，以盡快切斷本港可能存在的病毒傳播風險。發言人說，香港是法治社會，絕不容忍暴力及恐嚇等違法行為，若果任何人以違法手段企圖影響有關專家的言行，特區政府定必嚴肅跟進，絕不姑息。行政長官辦公室發言人說，香港現時疫情嚴峻，並且面對 Delta 及 Omicron 變異病毒株同時在社區傳播的切身威脅，果斷採取應對措施，以免病毒在社區進一步擴散至關重要。對於有一小部分人對抗疫工作採取非理性態度，甚至作出恐嚇專家的言論，特區政府強烈譴責，並且呼籲社會各界繼續團結一致，攜手抗疫。政府宣布5至11歲兒童明天開始可以接種科興疫苗，明早可以預約。提供兒童科興疫苗接種服務的包括社區疫苗接種中心、醫管局普通科門診、學生健康服務中心和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兒童接種復必泰疫苗就由下個月9日起預約，下個月的16日開始接種。兒童只可以在3間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復必泰疫苗。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明日有幾陣雨，早上清涼，最低氣溫大約16度，日間最高氣溫大約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雨，初时风势颇大，星期日稍后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封路，在葵涌村因为配合检疫行动，现在葵涌村日葵楼外面的一段上角街暂时是封闭，多条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的，就是为了配合检疫行动，葵涌村日葵楼外的一段上角街暂时是封闭。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天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出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路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现在只是隧道口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太子道。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较早前近住黄大仙中心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车龙啊大消散。而家龙尾近星河名居，咁而反方向咧，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挤塞，车龙亦都系排到星河名居。后少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天马苑一段咧，而家龙尾就近风力楼。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马料水嘅创新路，因为渠务工程，创新路去科学园路方向近住科学园第一期嘅慢线仍然系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唔好匆忙转线，要打灯同埋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 国家安全呢个概念咧，除咗主权，仲有一个发展利益。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现有一啲嘅相关嘅法例应对唔到而家嘅情况，一定要咧系就住系国家安全立法。 主持苏少聪， 一国两制吓，基本法底下。 陈泽铭， 将来25年究竟点样行落去呢？ 1月22号起，星期六晚上9点，国安法事件簿。香港电台第一台。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嚟到最後一節嘅時間，麥嘉俊啊，都想同各位咧關心一下有關竹篙灣檢疫中心嘅情況啦。嗱，其實咧，自從疫情開始再反覆起嚟咧，竹篙灣咧每日咧都有大量嘅密切接觸者咧係要被送入去咧進行隔離檢疫嘅工作啦。咁啊早前咧就懷疑啊嚇，係因為咧有一啲管理同埋流程上面嘅安排混亂咧，就有好多市民咧有投訴。就產生咗啦。嗱，譬如啦，有一啲市民咧就話啊，竹篙灣嗰個熱線電話咧，長期係好難打得通嘅。咁但係你知道啦，當一位人士佢被送入去隔離檢疫嘅時候，佢基本上可以話係即係呈現一個與世隔絕嘅狀態啦。如果佢有一啲咩藥物啊，或者係物資上面嘅需要，佢唔能夠冒然離開自己嘅房間去到處理啦。咁所以咧，一定係要透過熱線啦，聯絡工作人員咧去安排嘅。但是呢熱線呢往往長期都是很難打得通啦。另外呢營裏面呢亦都是出現人手短缺啦，食物呢是不足啦，同埋入營同埋出營的時間呢亦都同這個被檢疫者呢他們被告知的時間呢 是有很大的差別。有人呢就說啊，等了很多個鐘都沒有人來幫我檢測，或者沒有人來送我出營，有種種的這些混亂呢就在營裏面出現了，令到昨天就有立法會議員在大會上面提出緊急的質詢，就問到當局呢檢疫中心呢是不是出現了一個管理的問題。 是啊，沒錯，因為呢管理混亂這件事呢就即開始是受到很多的關注。剛才好像高福慧你說的那些問題之外，其實最重要因為入到隔離衛生是很重要的，好像因為管理混亂的問題就令到衛生都欠理想，令到即入住的市民或者防疫的人都是比較擔心。至於那個立法會的質詢裡面，其實食衛局的局長陳肇始其實都說其實已經是 已經增咗人手噶咯，佢又仲要增加到四成人手添。咁唔知道即係呢個增加人手嘅時候，其實係咪因為管理混亂嚟未引致到咧嗰四成人手嗰個嘅效能咧未出到嚟啊？定還是其實都仲要需要少少時間做調整咧？咁啊，依樣亦都係眾說紛雲。 嗱，亦都有另一樣嘅問題咧，係值得關注啦。就係早前咧，有一位喺檢疫中心工作嘅保安員咧，係懷疑喺營入邊感染咗病毒啦。另外有一位咧，同佢有密切接觸，同樣咧喺檢疫中心負責咧相當類似工作嘅保安員咧，其後亦都係確診。咁不過當局咧就話咧，其實係未揾到感染嘅途徑同埋個源頭啊。咁喺呢一點上面咧，琴日喺立法會嗰度咧，亦都係有議員咧關注。點解揾唔到保安員確診嘅原因呢？因為如果涉及到係一啲環境嘅傳播啦，譬如會唔會係大家喺同一個更衣室或者同一個休息室入邊去接觸到嘅時候去感染，定係喺個工作流程上面有一啲咩原因會導致有呢個風險嘅暴露呢？揾唔出嘅時候，有可能會有更加多嘅呢啲個案出現嘅。咁所以呢個都係佢哋琴日咧被救病嘅其中一個地方。 係啊，亦都即係頭先所講即係去質疑翻當局咧，其實係揾唔到保安確診原因，其中一位就係頭先同我哋有傾嘅葉太啦嚇，咁當然咧就係好似咧而家似乎話已經增咗四成人手咧，人手係增加咗啦，但係睇嚟咧管理嘅問題係唔少，因為一管理有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增加幾多人手咧都係有問題嘅。咁所以我哋都即係今日都有一啲議員啊、嘉賓啊，就會嚟講一講啦。其實喺成個竹篙灣嗰個管理問題上面咧，其實應該點樣去改善啦，同埋而家個情況咪都非常之嚴峻。 嗱喺討論管理問題之前咧，我哋都先請嚟咧一位嘉賓啦，同我哋親身分享一下咧佢係喺個檢疫營入邊咧嘅體驗或者佢嘅經驗啊。咁啊，電話旁邊咧有喺竹篙灣檢疫中心咧係接受過檢疫嘅人士啊，周太喺電話旁邊啊。周太你好， 周太你好， 係 OK， 係阿周太，你而家係咪已經出咗營噶啦？ 系出咗营噶啦，我哋。 你介唔介意透露一下你系因为乜嘢嘢嘅事件而去入营？咁同埋你系即系喺入边系检疫咗几多日嘅咧？ 唔系话同呢个跳舞群组有少少接触咁样啦。根本上我哋平日都冇乜点交流嘅，但系咧就佢话你系同佢有 咁嘅接触者系嘛？ 系啦，咁终于咪拉咗入去咯。 喺入边留咗几多日啊？ 十二日，咁好似十二日到啦。 咁你喺入边嘅体验系点嘅？ 入边嘅体验啊，佢哋我觉得咧，嗰啲饭即系送饭嗰啲咧，好似好浪费咯。菜又冇，净系俾埋晒啲豆啊嗰啲咁样剩啊。通常咧，我觉得咧。好多咧叫到啲饭送翻嚟咧，全部都食唔到嘅，冚唪都系要俾翻，即系做弃置嘅。咁咧，所以咧系好浪费，我觉得。 你食唔到嗰个系一个质素问题定还是系点样啊？ 食唔到嘅就系嗰个质素，你俾几多饭，但系一啲菜都冇，冚唪俾啲豆，你俾得太多系冇用噶嘛，你要质素要好啲先得噶嘛。 咁喺个营嘅管理上面啊，即系你又有冇见到有啲咩问题咧？ 系啊，譬如头先我哋都有讲咧，就系话譬如卫生嘅状况啦，你如果有需要嘅时候，搵唔搵到一啲相关嘅即系个 工 作人员啦，类似嘅吓。 冇噶，你要 WhatsApp 啊，顶佢问长问短你啊，然之后先譬如话你要有要需要药嗰啲咧。佢要問長問短，跟住咧又要去醫護做嗰度分配俾你咁咯。又要登記名，又要呢，又要路咁樣，哇！好似，唉。 但係都起碼係會有人係即係覆你嘢嘅，覆得快唔快咧？其實定還是好難揾到佢哋咧？ 起碼都半日㗎啦。 半日。先会复你嘅， 即系如果你有事啊，真系死鬼咗都唔知啊，真系。 阿周太，你过往有冇试过，即系曾经透过呢啲热线或者 WhatsApp 去提出要求啊？那个情况系点啊？ 有提过，佢咪话即系尽快复你咯，咁样咯。 你系问佢哋攞嘢啊，定系你要啲咩啊？ 问佢攞药啊，佢都话尽快复你啦。 如果攞嘢食，咁你打电话打唔到啊，一定要 WhatsApp 噶。 嗯，咁喺个出入营嘅安排上面又系咪妥当咧？因为都曾经有一啲喺营地 出入营嘅，因为你卫生局派咗纸落嚟咧，你嗰啲阿姐咧又唔知系叫边个，譬如话你有啲两个人嘅，你又叫一个，一个咧系冇嘅，但系你唔通知咯，唔通知嗰个又出咗嚟咯。咁咪变咗大家都好尴尬呢个情形。 嗯，即係你意思係有一啲人应该佢未完成个检疫期嘅，但係就已经叫咗佢出嚟啦。 佢唔係佢係呀，佢有啲係咁样 㗎。 嗯。咁、即係之后就发觉咗原来未出得嘅就要叫返入去，你嘅意思 係呀、 OK。 嗯，明白。咁即系成个检疫中心听你咁样讲咧，嗰、那个即系体验都唔系咁好啦。如果真系要揾一样嘢出嚟去即系促请政府改善嘅，你会觉得系边方面系最需要改善呢？ 你嗰啲出营纸咧，应该要确实啲咯，唔好喺度立立乱咁，揾呢个又唔系，揾嗰个又唔系，系咪啊？ 嗯，明白啊，好啊，咁啊，多谢周太同我哋分享佢嘅经验啦。咁啊，周太咧系曾经喺竹篙湾检疫中心嘅检疫人士。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1872311，转头咧揾嚟关注呢个议题嘅议员咧，同我哋一齐倾下。 其实去到1991年咧，学校唔可以有体罚噶啦。 推行守护儿童政策，佢哋系国际培幼会香港总干事萧美娟博士，以及香港幼儿教育人员协会会长周慧珍校监。 啱啱发现咧，每十个呢啲学生里边有一个咧，佢话曾经受过身体嘅伤害嘅。每五个里边咧，有一个咧会有心理伤害啦、性虐待啦，又或者系疏忽照顾嘅。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来人人广播吧，他们全部都是广播人。 我是一个住院中医师啦， 我是本身是一个肾科的专科医生， 我是一个自由身舞台剧演员， 我是 Nipuki 人 Luxury Runner。 香港电台 CIBS 呈现人人广播吧，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大赏2021， 星期日晚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还有晚上11点半港台电视31，一起见证这班得奖制作人创造无限可能。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家俊啊，嗱，睇翻咧，呢个检疫设施方面嘅公告咧、我哋竹篙湾检疫中心咧，其实个容量咧系有超过3000个单位嘅。咁目前咧使用紧嘅咧系735个，入边咧系有1073个检疫人士啊。咁如果按翻嗰个人手分配，1073个检疫人士对住陈肇始局长讲嘅检疫中心嘅人手已经由600人增加到1000个咧，都其实接近个比例是1:1的。但是刚才听回周太的那个经验，好像真的有很多在管理上面的地方都出现了甩漏，为什么会这样？ 是的，当然我自己不是一个防疫的专家，或者这方面经验有任何的东西可以 去比较。但是呢，我们譬如看到这个大概1000个嘅一个入住嘅人士里边嚟讲咧，大致上呢个 size 咧系讲紧一个或者两间啦，酒店嘅一个容量嚟嘅。咁其实即系喺成样嘢嚟讲，头先阿高富你都讲啦，佢嗰个工作人员同埋入住比都已经几乎系1:1嘅情况之下咧，好难去说服到市民话呢个系一个具效率嘅一个管理啦。当然中间里边咧，佢可能要求嘅医护人员啊、卫生嘅准则啊，或者可能嘅即酒店规格以外嘅工作人员咧，系会多好多嘅。咁但系实际上嚟讲，都真系有啲尴尬啊！即系听落去嘅时候，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喺管理混乱嘅状况上面嚟讲咧，政府系必须回应啦。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啦，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咧有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周浩鼎啊，周浩鼎 你 好， 两位 你好， 大家好，你好， 系周浩鼎啊，嗱，琴日咧你哋政党咧都有喺议会入边咧跟进关于检疫中心嘅管理混乱同埋卫生状况嘅问题啦。你认为局方俾你哋嘅回应，你哋满唔满意啊？ 我哋琴日 做急切質詢之後呢，即係政府本身嘅回應最大嘅重點就係、是、將嗰個人手由原來嘅即係600咁話增加到1000啦，即係頭先啱啱主持都提過啦。咁但係呢，就除咗增加人手之外呢，我哋其實我哋過去呢段時間接過有啲街坊嘅投訴，包括我自己經我手嘅做過有啲屯門嘅 case，其實都發覺呢，佢裡面主要嘅問題我相信係嗰個協調混亂啊。嗱、人手當然加咗，我認為局長加咗人手係要嘅，呢、這個我認為應該。但係呢有一個重點問題呢，就係、是、我哋發現呢佢哋嗰個跨部門協調嗰度呢其實應該係出咗問題。當然而家我哋知道嘅，例如話喺衛生防護中心同埋由衛生署去負責處理嗰啲個案或者邊啲人士需要做檢疫等等，到安排人手去做處理接送啊，呢一啲嘅實務嘅時候就係民安隊嘛。咁但係呢，我哋喺一段時間之前呢，其實都有同佢哋提出過，睇嚟呢個協調機制呢係出現咗應該係協調唔到嘅情況。例如話好簡單，可能係我哋見過有啲 case 呢，就係、是、比如話舉個例，其實有啲嘅患者或者佢知道咗自己可能需要去檢疫啦，咁但係佢一路都可能揾唔到相關嘅衛生署嘅一啲嘅進一步嘅指示，咁結果呢就喺度白等啦。咁又有啲情況呢，就係話可能就算係衛生署自己本身嗰啲熱線又係打好耐都打唔通，咁甚至乎你話就算喺民安隊派落去嘅時候，佢哋掌握嘅訊息呢又唔係即刻全部最到位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呢，我哋發現應該呢其實有個好大嘅癥結，就係個協調問題。其實我哋有去問過嗰個跨部門協議入面嚟講，究竟係邊一個先至係一個最揸到裝嘅一個單位呢，一度其實政府唔係好答到嘅。其實個個都要負責，但係最嬲尾就係冇人負責。其实你最担心就是这样东 西。周浩鼎，就住这一点呢，其实我们呢有跟政府查询过啦。他给我们的答复呢，就是说即正如你刚才这样讲啦，各部门呢有他们的职能，都有他们负责的范围。但是呢他呢就强调卫生署呢是负责整体的统筹工作。那是不是你刚才所讲的最终的揸桩人或者个揸 fit 人啊，应该就是卫生署呢，而你刚才讲的日常运作啊、物流啊，其实就是民安队。不过如果大家有问题要问呢，应该都是问回卫生署的，这个就是政府给我们的答复。 没错，因为呢其实呢这个答复呢在早一个阶段我们跟他开过一个视像会议去谈的。其实当时呢我们都指出过，就正如说斋呢所谓跨部门当然就卫生署负责那些相关的检疫的决定啊等等啊那些，因为他们是专家的判断啦。咁然后落实執行就民安队啦。咁但是大家见到啦，所谓那个的協調機制裏面呢，當時我哋都係問究竟有冇一個真係正式嘅最後架頭可以決定曬所有嘅嘢，或者係一個好似你頭先講嘅總指揮、總統籌嘅角色呢。咁最後政府就正如你頭先聽到佢話就係衛生署啦。咁但係我哋觀察嘅角度呢，就係、是、都喺執行嘅過程上係咪真係完全發揮到個總指揮嘅嗰個作用呢，睇嚟就唔係好做到嘅。我甚至乎呢，其實我覺得如果喺一個真正有效咁做到一個跨部門嘅有效率嘅協調，可能需要一個更高層嘅政府官員去統領到嘅。其實老實講咧，喺整個過程我哋觀察咧，嗱，包括大家知道嘅，例如話等咗好耐都冇消息啊，喺度白等嘅時間又冇車嚟啊，嗰啲車嘅數目又唔夠啊，或者調翻轉頭嚟講，嗰啲發放信息方面都係有問題啊等等。其實我哋係有建議過政府咧，嗱，比如話，如果本身未夠人手呢，其實佢係可以借調其他嘅部門嘅人手去幫忙，就唔指定係一個民安隊嘅。咁而家政府本身嗰日你留意到急切質詢佢都有答，佢話而家除咗民安隊就要加添埋消防嗰方面嘅同事落去幫手啦。咁但係我自己總係覺得呢，除咗借調咗其他部門，但你一定要有一個可能真係要有一個有高度行政經驗，而且亦都係真係有足夠高嘅官階嘅一個官員呢，去處理曬成個統籌協調。好老實講， 衛生署嘅署長咧，今次佢負責要處理啊整個嗰啲檢疫啊處理嗰啲安排咧，我係理解，可能佢嘅難度，第一佢已經花好多精力去處理嗰啲究竟判斷邊啲人需要檢疫，啲嘢揾翻啲源頭啊嗰啲出嚟，可能已經係佢又要好協作衛生防護中心嗰方面，但係佢有冇咁足夠嘅行政公義去管理埋嗰啲接送啊、嗰啲車隊嘅安排啊、處理呢，未必係佢最大嘅強項嚟嘅。相反，你比如話，我舉個例，如果而家可能政務司司長咁，可能佢以前有管理過紀律部隊啊等等嘅情況，可能佢做埋呢一啲嘅即係流程啊嗰方面，可能佢有更好嘅經驗。喂，亦都調翻轉，可能佢嗰、那個官階有足夠嘅高度，先至能夠真係壓得住場去處理曬所有嘅嗰啲協調，就會避免到剛才我哋頭先講個問題。而家睇嚟咧，我可以大膽去判斷，主要係協調嘅問題喺裏面。 咁 其實人手所有嘢而家加咗落去鋪排，最重要就係大家都跟翻嗰個協調機制，同埋有一個比較統一嘅指揮，就會好啲咯。 所以你認為咧，而家即係以竹篙灣呢、這個情況嚟講咧，係需要去到即係、就是、政務司司長呢個官階，可能亦都要成立一個跨部門嘅小組，要去協調，而已經唔係衛生署或者甚至乎食衞局嘅工作。 係啊，因為嗱，你諗下，其實我哋做咧，例如話舉個例。我舉個例子，等大家容易啲明啦。其實比如話屯門上個星期，因為大家知道係有嗰個好大嘅檢測嘅排除率嘅情況，咁我哋都一路每日去跟進。咁其實好老實講，我哋知道要叫政府去開嗰個檢測點，咁佢係開咗啦，佢由三個變到十個啦。但我哋知道咧，開檢測點嘅地方嘅決定係民政局。而嗰啲檢測點要揾邊啲外判商去做呢，就食衞局。咁你中間係咪要有啲嘢去協調呢？其實喺呢個過程裏面都要揾個人去幫手協調，可能嗰個就係即係我哋立法會議員咁去幫手啦。但我意思就係、是、你總係要有一個人去負責做呢樣嘢呀。如果唔係，你就會牽涉唔同部門嗰陣呢，就實會有一啲嘅問題，即唔協調就會有問題出現。但如果能夠有一啲嘅協調喺裏面幫手呢，就比較容易理順嗰個情況。所以點解我提出嘅意思就係話呢，如果今次呢個竹篙灣嘅呢個管理，而家我都特別提出啦，未來嘅情況可能會更加即係需要更緊密嘅關注嘅，因為大家知道而家都一路有一啲新嘅不明源頭個案，而多咗好多嘅人而家需要入去做檢疫嘅。我哋見到琴日好似九龍區已經有一啲所謂嗰個垂直嘅傳播嘅個案啦，跟住成品大廈嘅唔少人士同埋密切關聯者咧都要入去檢疫。 嗯，所以你預計越嚟越多人係會使用呢個設施。 係啦，冇錯啦。所以你更加需要一个快速的一个高阶的一个跨部门的团队，由一个高阶的官员去领导去处理这件事咯。 Okay.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如果不是将来未来这几个星期的时间还有这么多这些 case 出来的时候呢，要应对就比可能之前还更加困难。 OK， 好啊，多谢周浩鼎议员同我哋嘅分析啦。咁啊，周浩鼎咧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嚟噶。麦家俊，我哋都争取时间啦，听多一位听众嘅意见。电话旁边咧有陈女士喺度，陈女士你好。 陈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 请讲。 我就啱啱住咗十晚嘅竹篙湾出嚟， 系。 咁其实我见咁多人讲咁多负面咧，我觉得唔系咁啱咯。 嗯，陈女士，你会唔会开个收音机啊？你介唔介删佢？因为个回书咧影响到我哋倾嘅。咁啊，陈女士就话、 okay. 自己住咗十晚竹篙湾啦。咁但系你嘅体验系咪同头先我哋嘅讨论啊，或者另一位嘅，譬如周太啊，系咪有啲唔同啊？不如同我哋讲下。 唔同。嗱，我入到去咧，嗱，其实讲真，你入到去，你自己要平复你嘅心态咯。 嗯， 即系你明知入去嘅时候系冇得出嚟噶啦。咁嗱，佢頭先話啲嘢好難食，咁我成日覺得又咪屋企，咁我覺得 O K 咯，不過真係啲飯又多啲，咁佢有 menu 俾你揀噶嘛，你自己選擇，佢又唔係話求其俾你嘅，你自己選擇啫嘛，係咪先？咁我覺得你明知呢啲係叫做國泰嘅飛機餐，個大盒啲啫，咁但係要求唔高都還可以，咁我就覺得你咪唔好食飯，食啲餸啊，食少少飯咯。 陳女士啊，但係對於咧嗰個熱線電話好難打得通咧，你嘅經驗係點啊？ 我覺得我好彩咯。我好多時都打得通，係、 okay. 啊，我唔知啊，啲我啲同學都話我話。 你咁好彩嘅？我唔知喎。咁我同啲民安队沟通又好好、啊、喎。嗱、我生痱滋，只眼红筋，跟住个胃胀都喺入边出现嘅。我同我攞嘢，我全部搞掂，佢帮我安排得好好。 嗯，即系好短时间已经回应到你嘅诉求啦，系咪啊？ 嗱，系啊，因为我同佢话，诶、哎，我瞓得唔好啊，我只眼生红筋啊，咁你要睇医生啊，我要。咁我真係揾咗個部電影，即係幕內電影室嚟揾我囉。咁、我覺得 OK 囉，咁就安排攞藥。咁我可以行即係我如果隻香港名牌嗰隻位，佢話我另一隻俾你好唔好啊？即係有雙有糧囉，民安隊幾好啊。 咁 佢話好啊，係囉。 OK， 好啊。 我覺得我好覺得 OK 啦，即係唔係話想再入去冇咁嘅意思下、即係覺得。你咁多負面，即係我覺得民安隊係唔錯嘅， 明白。 反而衛生署啊差啲。 O、okay, K， 好啊，多謝陳女士嘅意見。